留在日本东部和中部，呼吁民众高度警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方面，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9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196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6点，升2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3蚊，升27蚊；中芯国际39.9升3.35。阿里巴巴237.8升5.4，美团点评199.8升14.8，小米集团16.1升1.32，中国平安89.25升2蚊，感恩生值报11.16跌8毫，中国人寿20.65升1.35，中国飞鹤16.96升1.14，建设银行6.57升1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714，瑞士法郎8.234，澳元5.379，加元5.699，新西兰元5.069，欧元8.7446。每百日元对港元7.2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438点，跌176点。港金现价报16,61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63美元，卖出1,80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东隧港岛入口都开始有少少车龙。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系有少少多车，龙尾接近兆辉台。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啦，去观塘道方向有少少车龙噶，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楼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强风嘅缘故，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嘅7:1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5:4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系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10月1号开始，已完成私家车或者轻型货车暂准驾驶期，攞埋正式驾驶执照，就可以申请商用车辆驾驶执照。 我知道，至于不用通过暂准驾驶期的人士，持执照一年后都可以申请嘛。 还有啊，不止公共小巴、的士和公共巴士的驾驶执照都要读完职前课程才拿得到。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个 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第一个钟头会倾翻下关于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大家都知道就这两天突然之间都出现了很多宗的个案，令到大家非常关心到底是不是一个第三波的疫情爆发呢。我先看一个消息先，就疫情方面就是昨天开始就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昨天的情况就是新增加了14宗的确诊，有9宗属于本地个案，咁其中咧5宗咧就源头不明嘅。咁喺寻日嘅情况里边咧，就特别值得关注咧，就系关于老人院嗰方面咧，系首次咧出现咗疫情嘅。咁就系慈云山嘅港泰护老中心咧，一日之内咧就一位嘅院友确诊啦，有2个院友同埋至少3个职员咧系初步确诊嘅。咁呢啲现象咧都系以前未有过嘅。咁到底系咪老人院嗰方面做嘅防御工作咧做得有啲问题咧？咁稍后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再详细啲倾下嘅。咁另一个方面咧，亦都系关于啲食肆啦。咁亦都系寻日嘅个案里边咧，有3间咧系食肆咧涉及咗咧。是有呢個出現咗呢個疫情嘅，咁咧亦都有幾位確診嘅個案出現咗啦。咁另外咧，除咗老人院同埋食肆之外咧，亦都有包括咗啲確診者同埋接觸者咧，最少係涉及咗亦都有啲學校咧，起碼涉及都有10間嘅。咁部分咧因此亦都要停課嘅。咁好啦，咁再到今日咧就繼續出現咗都好多宗個案，咁新增咧就係24宗。咁本地個案咧19宗，同埋咧有5宗係輸入嘅個案嘅。咁呢啲群組嘅個案爆發之後咧，大家就好擔心啦，會唔會到底社區裏邊咧係有一個即係第三波疫情嘅爆發嘅咧咁？咁好多專家就提醒我哋話咧，就雖然早前有啲措施係放寬咗啦，咁但係都唔可以鬆懈嘅。咁大家都會關注咧，可能咧就係會諗下咧，到底政府咧方面會唔會係對早前一啲嘅限制嘅措施，會唔會再重新提翻出嚟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想參與討論咧，或者你都關注到呢個第三波疫情咧，到底會唔會再擴散咧？咁歡迎你打嚟咧，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车房我哋英文点样讲 ？Garage， 系咪有几个发音咧？咁事实上的确系有几个发音嘅。先讲英式英文先。英式英文有两个发音，一个是一个比较英文化 的发音，就叫做 garage， 前面是 ga 大口，跟住咧后面咧系 h， 好似一个 j 咁嘅音嘅，就咁 garage。咁另外有个读法咧，就系比较咧头先我哋嗰个英式嘅读法啦。另外一个读法咧就系咧比较法文啲式嘅读法，因为呢个字本身来自法文嘅。咁咧英国人咧就会读成咧 garage，跟住 rage 后面有个 z 咁嘅音嘅 ，OK，garage。好啦，美式英文又点读咧？美式咧通常咧，我哋系读咧系 garage， 个重音咧 就会放咗喺后面嘅，咁所以就系 garage， 咁就亦都系读 z 咁嘅音啦。咁啊就系咁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下咧，關於個新冠疫情嘅咁咧，就好多專家話咧，香港可能已經出現咗個第三波嘅疫情噶啦。咁喺尋日同埋今日咧，先後咧錄得到咧好多宗嘅個案。咁尋日咧新增咗14宗嘅確診啦。咁啊，其中咧有9宗咧屬於本地個案。咁啊，其中5宗源頭不明。咁今日咧，衞生防護中心再召開記者會，就宣布咗最新嘅情況咧，就係有24宗嘅個案嘅。咁其中本地嘅咧就係19宗啦，5宗就係輸入嘅。咁睇嚟個疫情咧都真係有啲再上升翻嘅趨勢，咁大家就會好擔心啦。到底應該我哋要點做咧？下一步咧會係應該要做翻啲咩嘅防禦咧？同埋政府會唔會再重新咧係收緊翻一啲嘅防疫措施咧？咁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可以發表你意見，可以講下你嘅觀察。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咗咧醫學會嘅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嘅梁子超咧，同我哋傾下先。梁子超你好。 叶生你好， 系啊你好，系啊，我哋想同你倾一倾咧，关于今日咧，我哋睇翻嗰个数字啦吓，即系仲多咗吓，即系寻日我哋话咧就有呢个14宗啦，咁今日咧就有24宗噶啦，已经咁好啦，咁你自己啊梁子超，你睇翻咧个情况里边咧，会唔会系即系真系嗰个第三波嘅疫情已经系可以讲系即系确认咧系嚟紧噶啦，已经。 我谂你就算去到琴日嗰个趋势咧，其实我谂第三波已经确认咗噶啦。今日我谂我哋仍然睇紧个第三波，因为个疫情咧始终一有潜伏期啦，亦都有个滞后先诊断到咧。咁其实我哋而家睇紧嘅情况咧，可能都系一个礼拜前发生嘅感染都唔定嘅。咁变咗而家我谂今次个疫情有一个特点嘅地方咧，就系、是、有啲来历不，即、就、系、是、个来源不明嘅个案入边咧，散播喺香港唔同嘅地区。咁其实呢个系显示咗有一个传播源咧，广泛喺我哋社区度存在。我哋见到嘅可能都系其中一部分啦，好多我哋仍然都系未见到，或者根本上永远都见唔到嘅。咁而家我谂就话喺咁嘅情形咧。其實最有效同埋最快嘅方法呢，都係要靠市民大眾嘅自己嘅社區動員呢，大家一定要避免一啲所有嘅高危嘅一啲嘅社區上面嘅活動呢，尤其是咩呢，尤其是即係話嗰啲嘅，譬如話你同家人以外嘅有啲嘅冇戴口罩之下嘅近距離接觸，尤其是一啲室內環境，咁同埋喺一啲室內環境入面呢，如果係好多人同時聚集嘅嗰個地方又唔通風嗰啲呢，都係要避免，因為你而家任何个措施都好咧，由于佢覆盖嗰个人口嗰个比例咧，唔会特别高，所以实实际际咧，根本上对嗰个传播嘅影响咧，都唔会够个社区动员嚟得咁快，嚟得咁广泛。咁只不过喺啲高危嘅地方咧，我哋应该都要尽早采取一啲措施，尤其是一啲冇戴口罩嘅场合，或者一啲室内多人聚集嘅场合咧，其实政府应该都要早少少啲政策到位啦。咁我哋而家见到有群组爆发嘅地方嗰啲嘅接触者嗰啲嘅追踪啊，同埋跟住嘅逐层嗰个即系话风险导向嘅一个嘅筛检，希望尽早将嗰边一啲嘅傳播斬斷咧，嗰度我諗都係重要嘅。 咁李思維喺度咧，我想先問你先。咁譬如話，我哋早前咧，大家知道啦，咁就譬如由六月中到開始咧，譬如啲食肆嗰啲咁嘅顧客數量嗰啲又放寬咗啦。咁其實係咪即係早前一段時間放寬咗嘅措施係鬆懈咗，或者咧可能係令到個傳播係容易咗，係造成今日咁樣嘅情況嘅咧？你覺得？ 嗰個係一個次要因素，其實個主要因素咧就係咩咧？因為到由六月初開始咧，其實全球嗰個客貨運啊開始係通翻，咁好多地方入邊咧，我哋香港咧亦都係話係啲轉機啊，同埋准許啲船員啊、機組人員喺香港換間咧，其實嗰陣時做緊。尤其是嗰啲船員嘅換間咧，做得相當鬆散。咁你有過萬個咁船員喺度香港咁換間咧，直至今日嚟講，佢都係飛機嚟嗰啲，你跟住檢疫啫。咁落船嗰啲有冇檢疫咧？ 或者轉機而家好似都唔使啦，係咪？即係而家轉機其實都係有影響㗎。 唔係轉機，我話啲 機嗰啲船員落嚟香港搭飛機嚟香港，即係佢要檢疫，然後跟住先香港留兩日。 但你覺得呢啲都係有影響到，即係而家嗰個疫情再重新出現嘅？ 唔係，那個就因為你嗰個豁免人士，佢哋係喺啲高風險地區嚟，佢哋冇做任何嘅檢疫。入到嚟香港時咧，行動都不受限制。雖然你話入邊佢哋係話公司安排咗佢嘅地點喺邊度，入邊佢哋要自我隔離，但實際上冇監管都冇限制。咁佢哋喺個社區入邊咧，其實係會將個傳染源帶入社區。另一樣嘢就喺美國啊，喺其他咧呢兩個禮拜嘅疫情好明顯咁反彈，而喺嗰啲地方回流嘅人入邊咧，我哋暫時都仲未叫佢高風險，我哋唯一係做南亞嗰啲啫。其他啲咧，我哋都仍然俾佢家居检疫。最近都有啲个案，我哋见到嘅系渗入个社区啲隐形传播。我哋见唔到嘅，其实可能仲有好多。咁既然个传染源开始大量渗入社区咧，嗰、那个社区个防御，无论你点做都好咧，都有个时间局限。你唔可能叫永远都人留喺屋企，亦都有个能力嘅限制。如果你中門大開咁咧，你冇可能會預期到你個社區防禦能力可以永遠唔失守嘅。咁我哋而家見到嘅係兩個綜合，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嗰個關口控制度有好多漏洞，而到咗大量嘅個案輸入我哋社區，而喺同時入邊咧就話，因為我哋已經長期用咗好多嘅社區嘅一啲措施，市民大眾做咗好耐嘅努力，到最近入邊咧，隨住政策放鬆，亦都有少少抗疫疲勞出現咧，而令到嗰個本身个传播入边咧系加剧。当六月初嗰时慢慢累积嗰时个案仲系少嗰时，我哋唔会咁容易察觉。但个个案不断喺个社区入边开始增加嘅时候咧，我哋最近咧就开始有啲咁嘅高危地方，我哋发现到有啲地方个案啦。跟住再嚟一轮筛检，咪见到大量个案出现咯。咁如果我哋而家唔喺呢个阶段入边，大家尽一分力，系首先由自己开始第一时间做起先咧，其实入边我哋唔容易控制呢个社区咁扩散嘅传染源嘅。咁呢样嘢入边咧，就希望大家都喺呢个时间入边尽量做。因为如果我哋唔能够喺个早阶段控制疫情咧，再拖落去呢个疫情可能咧系一个礼拜翻几翻嗰时候咧，我哋再控制嘅情况 就更加困难， 就会难好多。 但喺个社区动员之外咧，头先我都讲咗啦，即系由六月份开始咧，就陆续政府好多措施都开始放松啊等等嘅。咁我哋见翻而家咧，就似乎一路个疫情又真系开始严重翻啦。咁有关嗰啲措施，我哋系咪应该可能系要政府或者要考虑重新再收紧翻啦？包括咗譬如话食肆嘅限制啊。或者甚至可能是很多措施要重新即收紧翻啊咁样，咁系咪呢方面都要做翻一个配合呢？你觉得？ 嗱，我谂任何嘅措施咧，都有个机会同埋个民生嘅成本。我自己几时都话，你所有措施咧都比较科学啲，一个针对性，要针对源头同埋传播途径。我哋而家见到个风险存在系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咧其实就系话我哋一啲唔戴口罩嘅场合，第二个地方咧就系话一啲室内嘅人多聚集场合，而呢个啲细嘅茶餐厅咧就啱啱你两者中啱啱重叠风险最高嘅地方。而另一啲我哋仍然係有問題嘅地方咧，嗰啲就係咩咧？就因為個社區個源頭開始多啦，咁令到我哋啲老人院舍入面咧，始終都係由唔同嘅渠道咧，都有機會係將個病毒透過員工又好、訪客又或者個病者都好咧，有機會帶入老人院舍度。但呢個其實反映咩咧？其實最要係反映咗我哋本身個社區個傳播源咧開始多，而令到我哋有啲老人院舍失守。嗰方面嚟講咧，其實我哋喺嗰度地方咧，除咗你話最近放鬆嗰個嘅監，即係話嗰個探訪之外咧，另一個因素咧就話我哋对于个员工嗰个健康同埋嗰啲员工本身佢哋要避免啲高危活动嗰方面咧，其实嗰方面我哋做得系唔到位嘅。其实理论上咧，啲所有喺啲高危地方从事嘅工作嘅员工咧，尤其都系要自己注意避免任何嘅高危活动之余咧，如果佢自己有任何嘅病征嗰时咧，应该第一时间都系情报，第一时间做筛检。我哋都有一套咧比较系完善少少嘅一个工作嘅指引咧，系俾呢啲咁嘅高危院舍咧，系覆盖到佢嗰个。 員工啦。而另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如果有啲比較大型啲嘅院舍咧，其實亦都應該做一個風險控制，預防佢如果有爆發嗰陣時候入邊咧，唔好話令到成間院舍所有員工都係緊密接觸者，成間院舍都係所有人都係話係有風險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啲老人家入邊可能要好特別嘅隔離設施，我哋香港入邊咧呢啲咁嘅隔離設施都係絕無僅有嘅。如果多幾間老人院，成間老人院要封閉要撤離啊，咁嗰陣時候咧個問題係好大。咁變咗又是一啲比較係有規模少少嘅院舍入邊咧，如果能夠將一個佢個管理同埋員工分到組咧，係令到佢真係有爆發嘅時候咧，都可以令佢可以仍然局部運作到咧，可能會減少我哋醫院啊同埋一啲嘅隔離設施嘅壓力咧。咁其實都要做一啲嘅風險嘅準備咧，因為香港咧。我哋如果最容易守得到嘅疫情呢，係喺上游喺個門口度守得到。如果門口度守唔到呢，我哋內部嘅應變能力呢唔會比歐洲嘅城市好。咁變咗如果我哋真係話喺出面全面失守嗰陣時候呢，我哋都要有兩手準備嗰陣時候，係要應對一個大型爆發嗰陣時候呢，係好多地方嗰個服務係會面臨幾大壓力，係需要有一啲嘅分流啊其他嘅設施方面呢係要啟動。 而家有啲專家都提出呢，就話呢，就如果情況再即係啲個案再上升呢，咁要實施三月嘅時候咧，嗰種嘅防疫措施啦，即係話咧要收緊翻啦。咁嗱，其實如果要講緊話個案再上升咧，其實你要點樣睇個數字咧？譬如今日係第二日咧，即係算係一路增加緊啦，或者要再睇多幾耐，或者要點樣睇咧，先至係要再係咪應該先要決定係咪要翻翻去三月份嘅時候嗰種防疫嘅措施嘅咧？而家 因為呢個病入邊咧，雖然話潛伏期係兩個禮拜咧。大部分個案入面都可能在第一個禮拜度其實都會出現了大部分。咁我哋好多時呢用一個禮拜做個準則呢，同埋我哋睇呢好多時就唔係睇一啲嘅群組式嘅爆發。因為群組式嘅爆發呢你都可以用一啲傳統嘅個案發現啦，接觸者追蹤去處理。嗰啲亦都係預期嘅。你都只係話即係話你係準備咗幾多少，你就即係話你見到幾多少，就睇你以往做得做成點啦。嗰啲入面對你個整體嘅疫情評估嗰個咧問題就唔係話嗰個焦點，我哋焦點反為睇一啲源頭不明嘅個案，究竟個趨勢喺呢個禮拜係好明顯咁急速上升咧，定或者佢係已經開始平穩跟住下降？如果係平穩跟住下降咧，呢、這個最大嘅原因都係靠市民自己嘅自覺嘅努力。咁呢樣嘢入邊咧，就希望大家都第一時間反應啦。咁而政府入邊咧，其實對啲高危嘅地方啊，無論輸入又好，本地一啲高危嘅場所度，我諗嗰啲措施，我諗係要早啲到位啦。咁個接觸者追蹤，當然你一定係要咁去做啦。咁但係就話如果我哋見到個個案喺嚟緊嘅一個禮拜嗰啲冇嚟又冇源頭嘅個案入面嘅係倍增咁呢，每日嘅個案倍增咁呢，你差唔多你係唔係話淨係話嗰啲嘅一啲嘅簡單嘅嗰啲，譬如話啲限聚嘅措施啦，因為室外限聚根本上就從來都冇發揮作用，喺室內呢就人多聚集嗰啲呢，其實而家 就要收緊啦，即係如果到時候 嘅話就點解呢？因為我哋社區源頭開始多呢，喺啲室內環境度呢隨時都係有傳染源出現。如果我哋香港大部分啲室內環境個嗰個空氣流都唔係特別好啊，嗰度地方個產生個消吸傳播風險其實係高嘅。咁變咗啲室內環境嗰啲嘅限聚安排咧，尤其是一啲嘅唔戴口罩場合咧，其實應該要盡早都係要落實啦。 咁、那個檢測個檢測嘅數目嗰方面，你自己個意見會點啊？因為嗰個專家講咧就係希望呢個增加啦，咁就希望能夠增加到7500 個咁樣。有一個好大嘅錯誤咧。呢、這個世界冇神秘數字，冇神秘數字，亦都係話最主要就係檢測自己本身咧，唔會幫你截斷個源頭。檢測一定要有一個有效嘅個案發現同埋有效嘅接觸者追蹤同隔離。如果你呢兩樣嘢做唔到咧，你檢測幾多都唔會有作用。咁變咗喺而家入邊，我哋嘅檢測能力只係停留喺幾千個嗰個水平入邊咧。隨住呢個多元性嘅爆發咧，一定係要用風險導向嚟導向你嗰個所謂接觸者嗰嗰個個案發現同接觸者追蹤嗰、那個，盡快去喺啲爆發源頭或者有風高風險源頭度做一個個案嘅發現同埋追蹤嘅接觸者，盡早將佢哋隔離，唔好將一部分一啲嘅檢測 測嘅能力咧，係浪費咗喺一啲譬如話風險度你覺得唔高嘅地方，因為你實際上能夠做到嘅係咁多，你好話唔好聽得講咧，係要睇餸食飯，你利用你僅有嘅資源做到最大嘅嘢，嗰樣嘢先係最重要。 咁現階段應該要做啲咩嘢咧？你覺得？即係而家要應付而家咁樣，即係都有初步增加緊嘅。最重要做啲乜？ 警覺嗰個最重要。跟住就係話，我哋本身而家發現到個案嗰啲嘅個案發現接觸者個追蹤繼續做，同埋市民大眾要聽個呼籲。如果你真係去過啲高危嘅地方，或者你而家有病徵嘅嗰啲，早啲係接受篩檢，即係嗰啲入邊我哋大家都話要即係話全面合作啦。而另外政府要重速檢討一啲嘅高危場所入邊嗰啲入邊嘅需唔需要收緊一啲所謂限聚嘅情況，即係包括頭先嗰啲我哋唔戴口罩場合，同埋室內通風唔好。人多聚集場合嗰啲措施，我諗要早啲到位。咁至於話我哋嗰啲嘅防疫嗰啲防止輸入嘅措施咧，其實都仲要進一步收緊啊。有啲其實係譬如我哋好似啲船員嚟香港換間咁先算啦。而家佢哋係搭飛機嚟嗰程入邊，我哋要去之前嚟篩檢咗，跟住之後翻嚟再篩檢，呢個係好事。但調翻轉頭，我哋落船嗰啲，你需唔需要篩檢咧？佢冇提到喎，落船嗰啲有冇風險咧？咁同埋喺香港停留嗰陣時候入邊嘅有冇限制咧？佢嗰啲停留嘅酒店入面嘅有冇個交叉咁樣？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林子超，因為個時間關係咧，唔該曬啊。咁啱同我哋傾緊嘅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嘅，而家傾緊咧關於新冠疫情，咁我先聽新聞咧，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9宗本地个案，其中5宗源头不明。有6宗怀疑涉及坪石村、宾记竹面美食以及佐敦新发茶餐厅嘅群组。其中一名55岁的士司机正系喺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另一名確診女子在鲗鱼涌华兰中心的百佳超级市场寿司档工作。涉及慈云山港泰护老中心的个案就新增8宗，包括4名院友和4名员工，部分人有病征。有5宗的感染源头未明，包括一名住在慈政村的92岁男子，一名住在荃湾湾景花园的42岁女子，以及一名住在港岛礼顿山的31岁男子，他曾经去过湾仔求医，在港岛去过非爆发地点的餐厅用膳。政府建議所有在今個月1號或之後入職的公務員必須宣誓或者簽署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區。至於現職公務員，當局建議先安排部分公務員宣誓或者簽署文件，包括日後所有獲推薦晉升出任較高職級或者獲推薦轉任至另一職系的公務員，或者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担当重要角色的公务员，例如首长级，以及职级较敏感的公务员，例如纪律部队人员、政务主任、律政人员等。公务员事务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表示，局方需要考虑当有公务员未能够遵从要求或者违反誓言或声明的时候，应该采取哪些适当的跟进行动以及相关的处理机制。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警方目前没有计划禁止使用锁颈式武力。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跪頸是殺人的武力，促請禁止。李家超不認同，強調自去年6月起，在沒有一個人因警方執法而死亡之下，警方都能夠處理暴力和社會混亂，認為應該多謝警隊比外國處理得好。李家超強調，現時警方已經有很多訓練，包括實警模擬訓練。 另外，来年会再添置4500部随身摄录机俾前线警员使用。对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话，中国是美国资讯安全和知识产权以及经济最大的长期威胁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话，美方不要以为中国安全部门是吃素的，对方的有关言论不是基本事实，充斥着整治谎言，充分暴露了他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说美方一些政客多次对中国进行莫须有的抹黑，企图转移视线，掩盖自身问题，他们的图谋世人看得清清楚楚，注定不会得逞。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多，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金钟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过了几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何文田港铁站地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现在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就在跑马地长大的，到现在都十分怀念连彪叔都说正那间马达餐厅的星洲炒米，还有露天大排档香喷喷的葱油饼，以及每一早早一定听到在山岗道的马蹄声。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七月八号朝早八点，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开幕，署长郑雁雄表示会依法履行维护国安职责。 我们将依法加强与中联办、外交部特派员公署、驻港部队的工作联系 和工作协同，我们也将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接受监督，不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一点，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在2017年提交给 UGL 调查委员会文件，被揭发曾经被梁振英修改。周浩鼎被指违反立法会誓言，相关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指他的行为不足以构成谴责理由。主席石礼谦 ：The committee ha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facts as established are not 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ground for the censure of Mr. Zhou。 晏昼12:30，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2016年抢去保安局职员手机，被指行为不检。相关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裁定有足够理据谴责。主席麦美娟： 依调查委员会的之见，许议员的行为令立法会的信誉受损，而他行事的方式使其处境可能有负市民对立法会议员在一般应有的行为准则方面的期望。 许智峰： 嚟紧好多嘅程序，咁我将呢啲程序同埋决定咧交翻俾议会呢边嘅议员。我认为咧，公道系自在人心。 4:30，本港今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9宗为本地个案。 自由風咧同大家傾緊咧關於新冠疫情嘅，咁而家咧就睇嚟咧就一個第三波嘅疫情咧，似乎就開始嚟緊噶啦。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就做好自己嘅保護啦。咁大家如果對呢個疫情咧有啲咩意見嘅話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就有一位接通咗嘅聽眾啊，郭先生啦，郭先生你好。 誒你好，主持人。 係啊，你好，請講。 你好。我住喺鳳德村噶，咁、我買嘢咧，成日都會經過嗰個老人院嗰度嘅。咁咧，而家咧，我點樣講啊？我本來我每日都會飲茶嘅，而家我幾個月冇飲茶嘅。 係啊，都係擔心啦，係嘛？即係 去過，但係咧，我發覺而家都唔好去啊，因為好多人啊。 係 啊，即係你睇下點樣咧？嗱，主持人，我咧好欣賞兩個教授。一個咧就話。袁国勇，一个咧就系港大嗰个边个啊？微生物日日都接受访问嘅，我唔记得个咩名啦。两个好，即系我觉得政府要听佢意见啊，真系要听佢意见。 咁你觉得政府有冇听到啊？而家暂时做咗嘅嘢里边， 佢我觉得佢做唔够咯，政府做唔够啊， 系 要听佢意见啊。因为咧，你如果咁样搞法咧，一个传10个，10个传100个，100个传1000个。咁点搞啊？街都唔敢出噶咯、 啊。系好啊，咁啊， 我觉得全部都打包嘅就买嘢。 系明白，唔该晒啊，郭生啊。咁啊，郭生咧就觉得即系疫情里边咧就好担心啦。咁但系担心之余咧，都要留意一下咧，就到底有啲咩防御措施，即系大家做足咧。因为社区嘅防御咧，本身亦都系一个最重要嘅防线嘅。咁我哋今次里边嘅疫情咧，我哋话重新又再出现翻咧，就其中一个特征咧，就系都系同啲食肆嗰度有关系嘅。咁食肆咧，大家知道啦，曾经限聚令里边咧系控制得好严格嘅，咁到6月中到嘅时候就开始放松咗啦。咁但系放松咗咧，就又出现翻啲疫情啦。咁到底咧喺个饮食界里边咧，点样睇个现象咧？他们自己觉得现在如果政府一旦又再实施一些限聚令或者收紧的措施的话，对个业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大家如果对这些话题有兴趣，可以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谈一下。现在电话机旁边已经接通了，就是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跟我们谈一下。黄家和 Hello， 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讲紧咧，就而家好多新增个案里边咧，就涉及嗰个食肆嘅群组咧，都几多噶啦。譬如今日里边咧，就新增24宗啦。咁其中本地个案里边咧，涉及呢个食肆群组有6人噶。咁好啦，咁我哋睇翻咧，就即系早前咧，就政府放宽咗啦。咁你觉得系咪业界嗰、那个即系防御其实亦都真系松懈咗咧？会导致到即系嗰个个案又上翻去咧？ 我想整体上来看呢，香港过往这几个礼拜来，咁自从政府放宽了个限聚令的措施之后呢，咁好多人亦都是出外吃饭啊， 或者有好多其他嘅活動啊咁樣，咁亦都聚集咗好多人群喺甚至喺旅遊嘅地方啊咁樣。咁所以今次嚟講嘅話咧，我亦都睇到呢幾個禮拜嚟，其實啲市民咧似乎係明顯係鬆懈咗嘅， 鬆懈咗 防疫嗰方面。咁因為亦都係睇到咧，喺街上面啊，其他地方咁樣，本來以往咧真係 99.99% 嘅人都戴口罩，咁但係近期嚟講咧，都睇到多咗一啲市民咧冇戴口罩喺街上行嘅。咁而一啲食肆嘅話咧，咁今次呢幾日咧嗰個即係確診嘅源頭咧，似乎就喺一啲食肆度係比較佔多數啦。咁而食肆喺呢段期間嗰個防疫措施嘅話，亦都我有感覺到咧，有部分嘅食肆亦都未必係做足嗰個防疫嘅措施嘅。 咁我家華，你哋作為即係個業界嘅會啦，咁會唔會而家開始要做翻啲功夫，譬如話接觸翻業界啦，要佢哋即係遵守翻個規則啦咁？因為我自己好多時喺經過某啲地方咧，都係嘅，即係有啲咧根本就係坐到滿曬人噶，即係政府嗰啲即係有限制嘅容量咧，其實基本上都冇遵守到嘅。咁呢啲方面，你覺得係要靠個自律啦？有陣時你哋個會係要落翻去同佢哋講。或者甚至政府嗰方面系咪需要即系要加翻多啲嘅巡视啊，或者等等巡查等等啊咁样咧？ 嗱，其实早几日前开始个社区发现到本地嘅确诊个案嘅话，咁我哋嘅会又好或者业界啦，咁因为香港亦都有唔同嘅餐饮嘅商会嘅。咁而我哋嘅商会咧，亦都系立刻通知即系旗下嘅所有嘅会员咧，咁亦都要即系再即系审视翻自己嗰个防疫嘅措施做得足唔足够啦。咁呢一方面，咁已经系早几日已经开始立刻通知噶啦。咁但系当然咧，政府嗰方面我亦都睇到咧，喺最近呢一个月嚟，咁其实喺嗰、那个监控嗰方面咧，似乎又好似松懈咗啲咁样。咁因为我见到咧，譬如话就算嗰个限聚令放宽。譬如话冇嗰个人数上限嘅要求，同埋冇嗰个台嘅人数嘅要求之后呢，咁但係仍然应该係有嗰个 1.5 米嘅台与台之间嘅距离嘅要求嘅。咁但係我睇到而家因为好多食肆呢为咗做多咗生意嘅话，咁亦都係忽略咗呢就台与台之间嗰个 1.5 米嘅距离嘅要求。咁亦都係坐多咗好多人嘅。咁喺呢一方面，我亦都係即係借呢個機會，亦都大力咁樣呼籲業界呢係要真係做足嗰個防疫嘅措施，同埋跟足政府嘅指引囉。 王家和，而家呢大家都知道呢，就政府派嘅1万元呢就陸續已經都到㗎啦，好多人都話收到添啦。咁呢啲界別呢係呀，就想即係借一個機會就推廣呀，即係做好多優惠呀，即係希望都係做返旺個市啦。咁但係啱啱而家發生咁嘅疫情呢，多少咁都會有啲打擊㗎。咁你打算即係話而家啲優惠呀，或者想推廣嘅措施係咪會繼續做呢？或者會唔會係即係嗰個時機上都要等一等，即係唔好令到咁快脆又要再聚集好多人啊，或者提高嗰、那個即係增加咗個風險啊？咁你點樣應付而家即係你又想推廣，但係而家疫情又翻翻嚟，應該點做咧？或者你個會個打算會點咧？ 咁當然咧，要平衡好多方面嘅，譬如而家收過1万元，咁之前呢一兩個禮拜嚟，大家已經部署緊點樣去推一啲優惠啊，去盡量吸引啲市民嘅消費啊，咁樣啊。咁但係其實未話派呢1万元之前嘅話，因為過往呢幾個月嚟，其實啲食肆大家都知啦，啲都生意大受影響啦，冇乜生意嘅，咁做好多外賣啊，真咁咧，亦都係做咗好多其他方面嘅優惠都有嘅，咁盡量去吸引啲客人咯。咁但係當時嚟講，同而家嘅環境當然唔同啦，因為當時咁樣啲人都唔敢出街。咁但係而家嘅話咧，咁我哋已經係部署咗，本來7月初。 咁已經有好多食肆咧係推一啲優惠啊，甚至張宇仁議員亦都係推廣嗰個七月份有七折啊，八月份八折嘅優惠咁樣。咁 即係會照舊做嘅，即係呢啲係會繼續做嘅。 嗱，我相信咁樣睇法啦，因為唔做嘅話咧，咁我哋都係要做優惠，點樣去就算係吸引啲客人嚟消費都好啦。最重要一樣就係要自己做足個防疫嘅措施先啦，同埋市民嗰個防疫嘅意識咧，亦都要立刻相應嚟講係提高翻。咁呢個係最重要嘅先啦，我覺得。 但係食肆裏面咧，其實有咩辦法？譬如話你頭先講啦，即係呼籲啫。咁但係其實有冇咩方法或者可以做得比較即係即係明確啲嘅？即係點樣喺食肆裏面真係能夠遵守翻政府而家講嘅 1.5 米嘅距離，或者令到咧即係起碼譬如食客有信心啦，或者起碼即係食肆裏面唔好再出現咁多咁嘅個案啦咁。可以點樣做呢？你哋話除咗即係咁一般講話呼籲之外，有冇啲措施，或者可以真係令到佢哋能夠係遵守翻呢個咁樣嘅限制嘅方法 咧？政府嗰方面亦都係要配合，除咗即係當然啦，食肆嗰方面要做足自己嘅防疫嘅工作啊，喺保障個員工之餘咧，亦都係一定係保障食客嘅安全嘅。咁但係過往呢個幾月嚟咧，亦都明顯睇到政府喺個巡查一啲場所啊，無論係食肆又好，一啲其他嘅處所啦，咁娛樂嘅場所咁樣，咁似乎係明顯係少咗嘅。 即係你都贊成或者係希望主張政府嘅巡查應該加緊翻啲，即係做翻多啲。 我贊成政府應該係加緊翻個巡查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個疫情喺社區擴散，我哋亦都係受害者嚟噶嘛。 系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啊，黄家和。刚啱同我哋倾嘅咧就是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咧就讲翻咧食肆里边咧喺最近呢一波嘅疫情里边咧出现咗都唔少个案噶。咁有啲专家话咧就食肆咧就必须要继续 keep 翻呢个所谓社交距离噶，咁咧以避免呢啲飞沫交叉传播咁样。咁啊呢方面咧就希望大家都留意啦。咁啊我自由风而家倾紧咧就关于咧就系第三波嘅疫情，咁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喺今次疫情裏邊咧，就老人院亦都係受到一個關注，咁因為咧就喺老人院裏邊咧係首次出現咗疫情啦。咁到底今日情況下邊咧，就點解會有咁嘅現象咧？咁自由風咧請嚟咗咧就安老事務委員會成員同埋行政會議成員啊林正財咧，同我哋傾下嘅。林正財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啱倾紧咧，就嗱，今次里边咧就首次咧就话有老人院咧就出现咗疫情啦，咁就喺呢个慈云山嘅港泰护老中心嘅。咁我见到啲媒体咧都有同你倾过，或者有啲即系关注呢个事件嘅人士咧，就都认为咧有阵时啲安老院嘅院舍里边咧，其实嗰啲防护措施啊，同埋嗰个环境咧，有阵时都恶劣噶。咁今次里面出现咗咧，即系安老院咧开始出现咗疫情啦。咁你觉得系咪安老院而家嗰个设备啊，或者系个防御措施里边系做得比较不足嘅咧？ 其实如果睇整体嚟讲咧，就香港做得好嘅，即系相比于即系甚至乎啲先进国家，我哋做得更加好啦！我哋挨咗5个月，就而家先至第一单。咁喺一啲地方，即系举个例，多伦多佢即系死咗几百个人士，咁里边超过一半都系安老院里嘅老人家，甚至乎有啲职员。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其实香港嘅即系安老业咧系做得好嘅。咁不过挨到呢一度咧，可能我都觉得因为个疫情即系之前又比较放缓咗一段时间。又同埋大家都攰啦，咁所以有少少鬆懈咗。咁所以就其實今次呢個個案就俾我哋睇到啦，其實個疫情係未過去嘅。就我哋大家即係特別安老院嘅從業員咧，都要真係拿得緊啲，就真係將啲防疫措施咧係真係做得更加好。咁以至於我哋真係安然可以度過啦。因為安老院好緊要嘅，即係如果安老院冧咧。就我哋嘅醫院系統都同樣都會臨，因為一間安老院咧，即係隨時有幾十個老人家佢同一時間要入醫院咧，咁其實醫院都未必捱得住。 嗯，咁精彩啦！据呢、這个即系呢啲报道咧讲咧，就话即系有啲安老院舍咧就出现咗啲个案嘅时候咧，就系话咧嗰个院舍嘅环境啊就系、是、恶劣嘅，咁同埋咧就系、是、抽风啊，以及长者之间嗰啲距离咧都做得唔好嘅。咁你自己有冇即系今次即系出咗事之后咧，有冇落去即系睇一睇，或者去现场观察一下咧？咁你头先讲，虽然我哋系防御系做得好啦，即系个案都相比外边系叫做得系好嘅，但系毕竟都出现咗啦啲个案系，咁同我哋呢个设备啊，同埋一啲即系防御嗰方面嘅设施，系咪亦都真系有不足咧？ 其实就因为呢一个病咧，就系人传人嘅，即系主要都系人传人啦。咁所以咧就反而环境当然即系特别一啲有啲个别嘅私营院舍咧，就我哋过往嗰几年都好关注啦，都不断改善啦。咁反而嗰个其实系即系唔系最重要，嗰个都重要，不过唔系最重要。反而最重要咧就系点样喺人，即系人就主要系院友职员。同埋親友，即係探老人家嘅，即係親友們咧。其實呢三方面咧做得好。其實院友最容易做嘅，咁啊，但係好似今次呢間院舍咧，其實佢都有一樣嘢做得唔好咧，就係、是、其實大部分嘅院舍嘅院友係唔會自由出入嘅。咁特別喺個疫情裏面咧，其實就唔可以容讓院友咧就自由即係、就是、出入個院舍，因為我哋一定要將院舍咧。就同社區咧有一個即係防火牆隔住佢，以至於就保護住個院舍。咁所以如果院友可以自由出入嘅話咧，其實就好容易將喺社區裏面嘅病毒咧就帶到入院舍。 即係其實係一個風險嘅位嚟㗎。 係啊，呢個係個風險位。第二個風險咧，我留意到呢一間院舍今次確診嘅咧頗多係職員嚟嘅。咁當然我哋呢個衞生防護中心要詳細調查啦。但是我即係純粹即係推測啫。既然係咁多職員，因為職員其實即係佢翻工嘅時候，其實全部係戴曬口罩，佢嘅防護措施係足夠嘅喺個院舍裏邊。咁所以我有懷疑咧，可能係真係職員嗰條線做得唔好咧，就反而係由職員就帶咗入去院舍裏邊。咁所以呢個我哋一定要做得小心嘅。咁啊，即係職員應該係。即係做好所有嘅防疫措施啦，佢要自己要申報健康啦、探熱啦，就亦都稍為有懷疑嘅話咧，就自己做測試。咁而家社署即係經過衞生防護中心咧，已經安排咗所有嗰啲深喉唾液嘅測試咧，係可以讓啲院舍佢係一有懷疑嘅時候咧就做嘅。咁我都建議即係全香港嘅院舍咧。是做多啲測試，即係總之你一懷疑嘅時候，即係或者已經我一等大廈，即係有人確診，咁咪即刻測試咯。佢若果佢有我今日突然間朝頭早起身有啲鼻水，我未得閒去睇醫生，咪做測試咯。咁做多啲嘅測試咧，就其實就可以令到個防火牆咧係更加穩陣嘅。咁即係喺呢兩方面咧，咁我都覺得。有可能是最近就因为疫情比较即系放缓咗啲啦，咁所以就喺呢啲防疫嘅措施里边咧，即系做得唔够即系谨慎咯。 林正才，你有人提到咧，就譬如话啲院舍里边咧，譬如呢啲自由出入啊，或者系等等呢啲咧，咁喺今次即系都有出现咗疫情之后咧，会唔会喺呢方面要做啲限制啊？或者甚至啲強制啲嘅措施， 限制噶啦，即系我都即系社署同我都建議咗，就所有院舍咧都即系即刻要暫停探訪噶啦。咁就職員嗰方面咧，就應該亦都再做多啲嘅測試。就即係之前我哋做咗一批，嗰批就係即係一次過嘅。咁我都即係建議就係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咧，係擺多啲呢啲樽喺啲院舍裏邊，即係佢一有事嘅時候就即刻可以。測試或者佢懷疑嘅時候就即刻去做測試，咁咧就即係加快嗰個檢測嗰個速度。咁另外就做翻即係之前疫情比較嚴峻嘅時候，就減少院友出入醫院嗰個機會。咁即係無論嗰啲復診啊，或者即係如無必要都唔好讓老人家要入醫院啦。咁寧願我哋派醫生去院舍裏面。或者做多啲即係我哋叫 telemedicine 啦，即係 要佢嘅医疗咧，就做复诊嗰啲就算啦，就唔好出入咁多医院，就将真系院舍同埋社区嗰个防火墙，我哋真系建立起上嚟。 咁精彩啦！你系啊，即系你除咗即系关注啲安老事务之外咧，咁我知道而家个疫情又重新出现啦。咁其实喺个社区里边都有好多活动嘅，譬如话你觉得系咪需要都要做翻啲限制咧？咁譬如话举个例，学校里边都出现咗啲唔少个案嘅。咁啊，到底学校里边应该点处理咧？咁同埋嚟紧亦都有啲大型嘅群众活动，譬如话书展啊啲咁。咁你觉得喺呢方面，政府要唔要即系尽快做个检讨？咁呢啲方面要唔要做啲嘢咧？咁？ 都要噶啦，即系咁当然疫情嚟嘅时候，咁最好都系观察到一两日，多一两日就会比较知道个趋势。不过今日我哋都见到至少有四个新嘅源头系不明嘅咧，咁即系表示喺个社区里边都系广泛系有呢啲不明源头嘅即系爆发系出现紧嘅。咁呢个系令人担心嘅。咁不过即系过咗即系大半即系半年到啦。咁其實而家我哋即係流行病學個研究都幾清晰咧，顯示戴口罩係有用嘅。 係好啊， 咁所以調翻係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林正財。 戴唔到口罩嘅地方就要小心啦。 好啊，唔該曬林正財。咁啊，先聽一次嘅交通同新聞咧。啱自由風係傾緊關於疫情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大家报告一宗意外嘅消息，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龙尾，分别系税务大楼。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的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两蚊感恩生值11.1六系跌咗8毫，中人寿20.65升1.35，中国飞鹤16.96升1.14，建设银行6.57升咗1仙。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伟进生物科技、港大零售、益华控股、中国疏浚环保同埋中船防务。五大跌幅股份系瑞远智控、中国上城、节能元件、天长集团和金澳国际。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7，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人民币7.015，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港金系报16,610，比上日收市升了1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3.37，卖出价1,804.31。港汇指数报107.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有意外，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至于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嘅。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另外亦都影响到咧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嘅交通，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活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

新聞回來自由風會跟大家談另外一個話題，今天有我們的評論員麥家俊。 你好， 麥家俊你好。就我們想談一下，就今天就有兩個即關於立法會的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就公開了，分別第一個就是許智峯搶手機事件，另一個就是關於周浩鼎涉及 UGL 的文件的調查報告。我們將會分別就兩個報告都會就分開來談一下。我們第一節先會開始談一下關於許智峯搶手機事件。咁呢个事件咧就系源于就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咧喺前年啊就抢去咗一个政府职员嘅手机啦，咁相关嘅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咧，今日讲咧就确立咗许智峰咧就系行为不检咧，有足够嘅理据去谴责嘅。咁啊，莫家俊，我哋头先即系开麦之前，大家倾过偈啦吓，咁啊，一阵间我哋会两件事咧会分开倾嘅，咁但系两件事里边咧其实都有啲相关嘅，即系都牵涉到一啲议员咧喺议会里边咧冇啲行为啊，到底是不是应该需要谴责或者甚至行动的跟进呢？或者你说一说你自己怎样观察这次这两个委员会的报告呢？ 剛才陳景祥你講話都係講緊許智峯案啊 ，OK， 咁之後我諗頭先你話另外一份報告咧，就應該係周浩鼎， 周浩鼎嘅 係啦，嗰個嘅委員會嘅個案嘅，咁兩邊咧其實都有一個好相似嘅，咁先講許智峯先，咁我諗即係許智峯呢一個嗰、那個嘅事件咧，其實可以爭議嘅地方就唔多嘅，係、如果你就係講話嘅證據上面嚟講咧，其實我諗唔單止係即係立法會自己嗰個嘅。即係個閉路電視啊，或者所有嘅狀況啊，當事人啊，目擊者啊咁樣啦。咁其實咧就個懸念就唔高嘅。我諗相信亦都有好多嘅事後好多報道咧，其實市民都知得相當清楚。咁我諗亦都許智峯喺過往嚟講喺民主黨裏面自己其實喺嗰段時間都受到相當之大嘅壓力，有同黨嘅人咧亦都即係對佢提出好多質疑嘅。咁所以即係對於即係今次嗰個報告裏面嗰個嘅。嘅決定或者係嗰、那個裏邊嘅細則咧，我自己就唔覺得係有好意外嘅嘢嘅，即係對於嚟講話證據確鑿啊，佢行為不檢啊，咁係即係我諗大家喺市民上面嚟講都差唔多嘅睇法㗎啦。個、那個問題就係在於咧，就係咧好得意咧，就係喺兩邊。嘅做法啦，即係因為其實我開麥之前咧，同阿陳景祥你都講過啦。其實咧，好似相類似嘅，一陣間我哋會再講周浩鼎嗰個案件。咁咧就其實兩邊咧都係證據確鑿嘅喎。咁咧，但係咧實際上嚟講咧，喺個個委員會裏邊咧嘅參與委員，即係調查委員會嘅唔同嘅陣營裏邊咧，就亦都即係亦都係好事，即係意料之內地咧，就係都會護住自己嘅即係同路人啦，亦都係去對住咧唔同陣營嘅議員咧，就係即係用一個唔同嘅方式去做嘅，即係譬如今次咧即係個主席麥美娟咧，咁同埋啲聯同建制派嘅，亦都係會一致考裁定咧，就係許智峯行為不檢咧，亦都係會影響立法會聲譽。咁但係同時間咧，民主派好似出咗個少數報告咧，就唔贊成。但係同時間一陣間我會再傾嗰個周浩鼎嗰個案件咧，就啱啱大家立場會議咁樣。咁呢個係對我嚟講咧，即係我比較關注嘅嘢嚟嘅。點解同一個事件會有唔同嘅準則咧？究竟市民都好想知道，究竟條線係點畫咧？即係大家都證據確鑿啦，點解一啲咧就係個會覺得？是会有行为不检的，亦都是有影响立法会声誉的，为什么另一个不是？而个少数报告呢，两个不同的少数报告呢是坚持着不同的立场。我想都很想知道一会间接受我们访问的嘉宾或者市民会有什么意见。 是的，自由风在谈的就是关于许智峰抢手机事件。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就报告已经发表了。那我们稍后就刚才麦家俊都讲你会再谈一下周浩鼎的事件。两件事虽然我们分开来谈，但其实都是有相关的。 相當相關添， 因為都係牽涉個議員啦。 冇錯。 咁我哋如果話有黨派之爭嘅時候，會唔會因為有啲黨派嘅意見啊，而令到大家好似各自咧係講緊唔同嘅版本咧嚇？即係當件事雖然係好清楚嚇，咁尤其是許智峯嗰件事件咧，就電視都影到噶啦，已經係嚇。咁周浩鼎件事亦都係。影到啦，亦都好清楚，包括改嗰啲痕跡啦嚇，咁全全可以跟到出嚟嘅，睇得到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點解會有兩個唔同嘅決定嘅咧嚇？或者到底呢個調查裏邊嚟講，係咪真係做咗啲公道嘅一啲決定咧？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你可以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我哋請到咧就係關於許智峯呢個調查委員會嘅主席啦，麥美娟咧，同佢傾下嘅。麥美娟你好， 你好 Alice。 你好 。系啊，我哋啱倾开咧，就系阿许志峰嗰件事啦。嗱，你咧就系个调查委员会嘅主席啦。咁我哋见到咧啲媒体都引述咗你讲啦，即系话到底咧，许志峰呢件事咧就系点解要作出你哋嗰个委员会嘅决定啦？咁好啦，咁我自己想或者我问下先啦吓。咁、你哋成个过程里边咧，你哋觉得其实呢件事里边咧，我哋觉得个事件就好清楚噶啦。咁你做呢个决定嘅话咧，就你哋有个裁决啦，咁但系跟住落去，你哋会唔会再将件事会交俾个大会去表决啊？或者个后续啊？呢件事会系点做嘅？而家 其实调查委员会嘅工作咧，就系、是、要去调查喺嗰个谴责动议里边所讲嘅事情啦，系唔系确立嘅？咁、根据我哋嘅调查啦，头先我喺会上我都讲啦，我哋系参考咗我哋攞得嘅录影电视、闭路电视片段啦，一啲媒体嘅片段啦。当事人对媒体所讲的言论啦，同埋经过证人的口供啦，我哋认为咧，喺谴责动议里边嘅提出的几项事情啦，都系确立嘅。咁而家嘅我哋今日就交咗个报告。咁其实咧，调查委员会嘅工作咧就已经完成噶啦。咁交咗个报告之后，喺大会上边几时去处理或者辩论呢一个报告或者嗰个谴责动议嘅咧，咁就会系主席嘅决定。 麦美娟可唔可以简单啲讲，即系话你个调查委员会主要系从嗰啲证据里边咧去判定系咪足够，系决定佢系咪行为不检咧？咁系咪咁啊？即系你做紧工作， 系啦，系啦。 咁嗱，依我就一个好简单问题，我想先问一问，即系一件事咧，其实都发生咗都好耐前年噶啦吓。 系 咁啊，其实嗰啲片好多时喺电视都睇到噶啦。咁点解你仲要花咁多时间要再即系搜集呢个资料或者攞证据先至做到咁嘅决定噶？ 因为呢第一就是我哋对于我哋调查委员会我哋要做嘅决定啦，要做嗰个确立嗰个调查呢係非常之严格嘅。咁立法会其实都有一个行事方式同埋程序呢俾我哋去跟。咁所以譬如话我哋要攞一啲闭路电视嘅片段啦，咁其实都好，你俾个机会我解下。因为有多人以为呢即係立法会嘅闭路电视咁我哋开会就攞返嚟睇就得啦咁。但係其实我哋係需要去搵返立法会嘅行管会，要写信俾佢哋 endorse 佢同意咗我哋，我哋先至可以攞到立法会嘅闭路电视嘅片段嚟到去睇。然后就算係媒体嘅片段啦，我哋都要逐个去媒体呢去写呀，咁即係要做好多呢啲程序嘅。咁而中間我哋都要向我哋睇完嗰啲片段之後，亦都決定要揾啲咩人呢嚟到做我哋嘅證人俾口供啦。咁裏面中間有一啲程序。咁又加上呢就係、本來我哋舊年呢係可以，其實我哋應該我哋嘅計劃呢就應該係舊年年尾前呢就可以完成我哋交到我哋嘅報告嘅。咁但係咁啱就遇上立法會呢嚟攻擊啦，破壞咗，令到我哋有幾次會呢我哋本来预算咗要做嘅攞证嘅见证人嘅调查咧，就做唔到，会亦都开唔到。咁到开得翻会见翻证人之后咧，又唔好彩又遇上咗个疫情，咁又唔可以开会，咁所以咧就搞到个报告咧都系迟咗交，咁就俾我哋原先嘅计划咧系迟咗几个月咯。咁但系我哋都好多谢就系秘书处嘅同事，因为其实疫情期间咧，佢哋都有 work from home 啦，帮我哋咧去做嗰、那个就预备个报告。如果唔系咧，我哋更加难去讲得及喺呢个会期完结前交报告添。 麦美娟，我哋睇到咧就民主派嗰边咧就系出咗个小数报告噶，咁啊同你哋就做出嗰个报告里边咧就有啲相确啦吓，咁佢包括咗咧就系提出咧就系话许智峰件案咧已经系提出上诉啦，咁啊委员会就唔应该喺有关聆讯作出判决前咧就发表报告嘅，咁同埋咧就都话到咧委员会就喺阿梁洛施未有作供嘅情况下咧就唔能够纯粹依靠咧。就是另一個咧，就係傅全富嘅作工就做啲決定嘅。咁嗱，嗰個少數即係嗰個我哋叫做一個少數報告咧，都提出咗啲唔同睇法嘅。咁你作為委員會嘅主席，你點樣睇泛民呢方面提出嘅呢啲咁樣嘅唔同意見呢？ 其实那个小组报告他提出的几点其实对于我们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或者我们的报告内容其实那个不是很关键的。第一就譬如说我想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第一点就是 即係話個案件喺法庭處理緊啦，咁會唔會影響之後嗰個上訴咧？咁其實咧，我哋亦都已經根據委員會嘅行事方式咧，就已經做咗一啲工作。其實喺委員會一開始做調查嘅時候，我哋已經察覺到咧係會有一個刑事案件咧將會進行同埋審訊嘅。咁所以我哋已經根據呢個委員會嘅行事方式咧，我哋已經向律政署嗰邊咧係出咗個通知啦，亦都請佢哋咧就住呢個案件咧嘅進展啊話俾我哋聽。當我哋預備好嗰份報告嘅時候，我哋都留意到咧，就係呢個案件係有一個上訴，所以我哋都咧有向律政署咧去發信，即係話咧我哋打算咧會出呢個報告。咁經過考慮律政署嘅報告咧，我哋認為我哋出呢個報告咧係唔會影響而家一啲待審訊嘅一啲嘅案件嘅，而且咧。事實上咧，其實喺一啲刑事案件進行嘅期間咧，立法會嘅調查委員會嘅工作咧，其實仍然係可以繼續嘅，因為刑事案件嘅進行就係揾一個就算刑事，立法會調查工作咧，就係調同譴責動議係立嘅，咁所以都其實嗰兩位議佢哋係咁咧，其實喺委員會裏面咧，我哋已經有討論咗。 系，有啲唔清楚啊。 黄美娟，你系咪行？系咪喐紧啊？你而家你可能要定少少个位置先得，因为我哋头先有啲唔系好听得清楚你讲嘅。 啊，唔系、啊，我坐定喺度 嘅。OK， 唔紧要，咁你再讲啊。 而家又而家又清楚翻啦，我哋继续啦，系。 我坐定喺我间房，唔知系咪俾人干扰咧？ 系你继续啦。 咁所以话你头先讲就系嗰个 subjective 嗰个问题，即系话究竟一啲有一个待审讯嘅案件会唔会影响到结果咧？我哋有一路都跟翻我哋委员会嘅行事方式嚟到去处理嘅，所以系一路亦都有我哋委员会嘅法律顾问咧系提醒我哋应该系点样处理。所以其实咧喺委员会嘅处理一路嘅过程里边咧，我哋系充分考虑到呢一点，亦都当我哋去决定去发呢个报告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征询律政署嘅意见嘅。咁我哋确定咧，我哋呢个报告系唔会影响一啲上诉或者将会审讯嘅案件咧，我哋就会发表呢个报告。咁点其实佢讲嘅其他嗰几点啊，包括我哋系咪可以嚟确保确定呢个证人当时有冇喊啊？咁其实有冇喊其实唔系一个即系唔系一个好关键啦吓，即系但因为我哋有证人都提出佢系有喊嘅啦。睇个手机里边系咪一啲？sensitive 即係佢意思係咪一啲敏感嘅資料？但係呢點其實喺我哋嘅委員會，我哋其實喺做聆訊或者我哋討論撰寫呢個報告嘅時候咧，其實委員亦都已經充分討論咗究竟咧呢一點係咪確立嘅。咁亦都我哋喺委員會度討論咧，就係、是、因為嗰個手機裏邊嘅內容咧，其實係政府自己一啲嘅文件，亦都唔打算公開嘅，所以係一啲內部嘅文件。咁所以我哋認為呢個事實亦都係確立嘅。 明白。 咁至於佢哋有一點就話，即係佢第四點就係話，喂，你講話我哋話嗰個行為係咪對於比 ethics learning 咧係咪 more than 即係更加重要咁樣嚇？咁但係其實咧，呢、這個佢哋只係覺得咧呢一句係 irrelevant， 即係真係不關呢個報告，但係佢哋都冇講到話我哋有冇錯定啱，係咪 agree 或者 disagree 啦咁。咁所以其實咧，我哋睇翻咧，其實呢一個 minority report 咧，呢、這個少數報告咧。其实并不是话反对我哋呢个调查的工作的。 我想问咧，麦美娟啊，麦家俊呢度，我因为其实里面咧，大家好想去知道嘅咧，就其实我谂相信好多市民就唔系净系单睇即系呢一个许志峰呢一个 case 嘅委员会嘅报告嘅。嗱，当然你哋佢哋去裁定嘅时候咧，就话其实佢哋而家嗰个冲击公众公职人员行为咧，就可能触犯多项刑事罪行啦。一般市民咧就唔能够接受，亦都认为咧佢系实在系有负公众期望嘅。咁呢个系你哋即系去審核許志峰嗰個 case 嘅時候，嗰個嘅一個報告裏邊嘅一啲用字啦。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同時間喺另外嗰邊咧，即係喺周浩鼎嗰邊嗰個嘅報告裏邊咧，嗱當然唔係你做主席，係經民聯嘅石禮謙同埋即係廖長江佢哋去做嘅。咁咧。他們就會覺得那邊其實個證據都是有的，但他們又不是以一個這樣的方式去說周浩鼎，他沒有說過周浩鼎會有有負公眾期望，也都沒有做到任何的譴責，都不覺得是對立法會的聲譽是受損的。我明白，你兩邊可能各自做，第一個問題就是立法會這些委員會有沒有一個劃一的準則，即是在一個證據都是充分的情況之下，怎樣去釐定 有冇違反到即係一啲公職人員或者係立法會聲譽嘅嘢？似乎好似兩邊有個唔同嘅做法，我都想你去解釋一下，即係其實市民都好想知嘅，睇下你自己點睇。 第一咧就是我哋两个委员会咧，其实是两个独立咯，而且大家去召开会议或者我哋嘅聆讯嘅时候咧，都是闭门嘅。咁所以我哋系唔会知道佢哋嘅讨论内容，佢哋都唔会知道我哋嘅讨论内容。不过喺会议里边咧，其实我哋立法会嘅秘书处啦，或者我哋嘅法律顾问咧，系会经常提醒我哋咧，要 refer to， 即系要去睇翻我哋以往一啲立法会之前有一啲调查委员会嘅工作，包括我哋之前睇嘅，我哋呢个委员会参考好多就是调查上重泰的那个委员会的工作啦，或者金乃威的委员会的工作啦，所以其实我们都会一路去看以往的委员会他们怎样做的做法啦，咁亦都会有根据我们立法会那个这些委员会的行事方式和程序呢来到去做的。所以就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委员会他们处理工作是怎样啦，不过我们做我们这些委员会的工作呢，一路都是参考翻以往一啲委员会嘅工作，即系话我哋有根有据啦，即系我哋都唔会咧就咁话我哋嚟自己呢一个委员会咧去创一套出嚟或者偏离我哋以往嘅做法嘅。咁其实呢啲调查委员会嘅工作咧，都有以往一套嘅方式咧，系大家去跟随嘅咁。 OK， 明白，即系每一个委员会，我谂即系如果系头先好似麦美娟你嘅分享嘅里边讲咧，就系里边会有一啲立法会秘书处或者系一啲人员咧，系会即系不断提醒大家，即系喺审核的时候就应该要去 refer 翻边一啲情况或者 principle。咁嗱，咁但如果系假设如果个个委员会都一样嘅时候咧，咁大家都明嘅，即系嗰个委员会里边组成部分有唔同，或者人嘅 judgement 有唔同咧，系可能会有用字上唔同嘅。咁好啦，不如即系而家都问埋啦。咁而家周浩鼎嗰边咧，就同许智峰嗰边嘅 case 咧。用字啊，佢哋嗰邊嘅提議啊，或者所有嘢咧，都係有唔同嘅，但係兩邊都係證據確鑿嘅。咁嗱，一個係民主派嘅議員啦，一個係你哋建制派嘅議員，你點樣睇咧？即係點樣睇周浩鼎究竟其實有冇正如佢哋所講係對於香港特區嗰、那個盡忠職守啊、廉潔奉公嘅誓詞係冇違反到嘅，但係同時間咧，民主派邊就話佢哋其實有負公眾嘅期望，就好似你佢話許智峯有負公眾期望一樣。你有冇幾句説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頭先你講嘅一句説話咧，話大家都證據確鑿呢、這個，其實就有啲上堂啊。我唔知道另外一個委員會佢哋去做調查嘅時候咧，佢哋嘅考慮嘅證據係點？因為佢哋係自己內部分同埋討論。而我哋呢個委員會咧，考慮咧就好充分嘅證據嚟到去確立有關嘅事實。所以我咧就覺得我哋呢個委員會，我哋自己做嗰個結論咧，係唔係因為任何人嘅，唔係因為當事嘅議員佢嘅背景而去做嘅，而係我哋咧都參考咗充分嘅理我哋嘅證據啦，同埋證人嘅證供啦，就同有啲人嘅可能有啲人會有個外間有個咁嘅觀感啦，覺得嗰、那個當事人嘅背景係有關係。不過喺我哋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咧，絕對係唔係考慮當事人嘅背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麥美娟。 OK， 好，唔該。 係麥美娟咧，就係我哋傾緊嘅啦，關於許智峯搶手機事件咧，立法會嘅成立咗個調查委員會啦。咁麥美娟就係主席啦。咁佢突然解釋翻咧，佢哋喺調查件事裏邊咧係點樣做嘅，點樣作出個決定嘅。咁自由風，我哋咧稍後再會傾另一個委員會，就關於周浩鼎。 城大流行仍然未受控。日本政府仍然会考虑放宽对外国运动员的入境限制，以顺利举行奥运。南韩新增63宗的病例，当中30宗是本土感染，大部分是来自首都圈和光州市，部分个案涉及教堂和寺庙聚集性感染。南韩防疫本部说，必要的时候将会扩大防疫措施范围至到宗教活动，禁止民众使用宗教设施。埃塞俄比亚一名著名歌手上个星期被杀，触发大规模示威和种族暴力冲突。警方说死亡人数增加至到239人。来自最大族群奥罗莫族的歌手恰哈卢上个星期一晚上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被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枪杀，加剧当地的种族紧张。很多人视恰哈卢为英雄，为族人被压迫和边缘化发声。哈恰卢被杀之后，支持者在首都和邻近奥罗莫族聚居的奥罗米亚州示威，演变成流血冲突。警方说死者包括215名平民、9名警员和5名民兵组织的成员。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方面，下昼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到33度或者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卫理道快线的交通意外清了长一阵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即是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和洪隧方向的车龙，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家洪隧九龙入口另外两线的交通就是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启瑞的管道中间。启瑞去尖沙咀方向由于车多啦，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九龙入口都是几长车龙的，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和富中心。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龙尾金钟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是挤塞的，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介乎渔港湾至九龙城回旋处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啦，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系挤塞噶，龙尾去到科学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以及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之前的草案的说明就是说，特定的情况下对于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中央是有权行使一个管辖权。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维柱， 原则上来讲，就香港其实是 no say， 这个不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中央想怎么做他有权就是这样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 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行政总裁曹振华先生。 中心会成立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一个易于负担、有快捷的途径去解决他们同金融机构之间金钱的争议，是独立和持平去推行纠纷调解的计划。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跟你一起挑战每个调解任务。 言不尽， 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翻嚟都係傾緊咧，有兩單咧關於立法會議員嘅一啲調查委員會啊，立法會議員嘅行徑啦，咁啊成立咗調查委員會啦，咁分別咧就係許智峯同埋周浩鼎嘅，咁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啊麥家俊喺度啊， 你好， 你好，咁嗱我哋喺新聞之前咧就傾咗許智峯嗰件事啦， 係， 咁啊關於佢嘅搶手機嘅事件啦，咁啊調查委員會咧就個報告咧就出咗嚟啦，咁我哋都同調查委員會嘅主席啊麥美娟傾過啦嚇，咁麥美娟咧講翻咧就係點解佢會作出嗰個結論啦。咁我哋都同时间咧，就系想邀请呢次嘅事件里边咧，就发表小众报告嘅委员噶吓，咁同埋许智峰佢自己本人咧，希望佢都可以作出个回应啦。咁但系佢哋咧都唔愿意接受访问嘅。 系， 咁所以暂时咧，我哋咧就许智峰嗰件事咧，就暂时可能就倾到呢度为止先啦。 可惜啲啦， 咁啊，但系唔紧要嘅，麦家俊你接力。你觉得你觉得呢件事里边咧， 我冇参与过，我唔系嗰个嗰 唔 系 嗱，我哋睇紧同 里边 啊，第我啱，我哋睇紧同麦美娟倾过啦嘛， 系， 即系佢讲咗好多原因啦，即系点解，即系话要呢个报告系咁啊咁，咁件事啦，我哋大家都觉得咧，其实好清楚嘅， 嗯， 即系嗱，虽然头先佢讲过啦，因为我自己其中嘅关注点就好简单嘅啫，即系点解咁简单嘅报告都要搞咁耐嘅咧？其实啲嘢已经睇晒到咯，咁嗱，头先麦美娟就讲过啦，因为佢哋经过唔同嘅程序啊，好严谨啊，有疫情啊，又要攞原来嗰个报告咧，又经行管会批准啊，咁样，咁好好啦，咁个程序严谨都系啱嘅吓，咁但系咧就其件事嗰、那個好清楚啊！即係嗱，如果當公眾嚟講咧，佢攞到嘅片段可能會多啲啦。咁但係整件事嘅大嘅脈絡咧，其實已經起到噶啦嘛。 嗯、 即係就係啊，許智峰因為即係各種原因啊，咁啊搶個 法庭 職員嘅係啦嘅手機啊咁樣。咁冇錯啦，你再加上呢點都好緊要咧，法庭已經做咗個裁決咧。咁喺東區法院咧補充少資料啦。咁東區法院喺舊年六月咧就裁定咗許智峰涉及嘅普通襲擊啊等三項罪咧就成立嘅。咁啊裁判官咧接納咗。就许智峰有真诚的悔意，咁最后判处了2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同埋就罚款咧就3800蚊。咁啊许智峰就决定了就呢个定罪提出上诉嘅。咁啊聆讯就喺今年的10月13号就会进行。咁嗱，佢呢个上诉期间咧，亦都成为了小组报告咧，即系泛民里边提出的一个原因咧，就话咧就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咧喺上诉有结果之前咧，就唔应该做咁多其他嘢啦。咁所以咧就提出咗呢个原因啦吓。咁就到底呢个决定系会点咧？咁我哋咧就稍后咧自由峰会再同大家继续会倾一倾噶。咁好啦，咁不如咁咯。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接通咗陶谨申咧，就系、是、系我哋系我哋而家咧就接通咗咧就系调查委员会嘅少数报告嘅撰写人其中之一位咧就系梁继昌啊。咁梁继昌同我哋倾一倾咧，就关于咧就许智峰呢件事咧就调查委员会嘅报告嘅。咁啊系啦，梁继昌嘅电话嚟嘅。 你好，你好。 Hello Kenneth。 系啊，我哋啱啱听讲咗咧，就系想邀请你讲咧，咁就终于你出现啦吓， 非常好， 系啦， 唔好意思啊，我迟咗少少啊， 唔紧要，最紧要喺度，系啦， 冇错啦，咁大家都想听下你讲噶，因为咧你哋发表咗个小组报告啦，咁又唔同意呢个委员会提出嘅一啲讲法嘅，咁啊啱啱即系我哋为揾即系你出现之前咧，同阿麦家俊我哋都倾紧噶，咁其实咧、我哋觉得睇到嘅证据或者即系嗰啲片段都好清楚嘅，即系梁继昌即系唔系即系许智峰即系关于抢手机嗰、那个嗰、那个过程啊，同埋即系做嘅事啊，咁法庭亦都喺早前都做出啲决定啦，咁你哋呢个小组报告咧就唔同意嘅，即系咁样几乎系完全唔同意，即系委员会嘅调查添。咁好啦，咁、那个问题就系大家觉得系咪一啲党派之间嘅意见或者党派之争而造成咧？你哋一定要发表个小组报告，又系完全唔同意 调查委员会咧？就其实冇喺个调查嗰、那个。总结嗰度有啲咩好大嘅意见，只不过呢我就觉得就不能够喺而家仲有上诉嘅时候呢係发表呢个报告。因为可能许议员上诉可能完全得直嘅，呢、這个唔知。但係对于嗰、那个即係、就是、报告入面嗰啲嘅事实呢，咁我哋都大部分同意。其實我只不過羅列咗有幾個，即係你都見到我少數報告入面呢係有三點我哋係唔同意嘅。因為喺個搜證過程入面呢，我同阿郭榮亨議員都覺得呢其實呢就要比較嚴謹啲嘅。即係話許智峰有冇做過大部分嘢呢， 我哋都贊成係有嘅，的確係、嗯嗯。但係有啲比較細微嘅，比如話啊，嗰、那個手機度有冇一啲嘅政府嘅敏感資料啊？各位即係政府嘅女同事，那個女同事有冇喊到啊？啊，或者有啲委員入面咧就認為阿葉劉淑儀議員最初提出嚟個指控都未夠即係詳盡或者真實，有啲更加嚴重嘅指控。但係呢個我覺得係對呢個調查報告或者個調查個方向嚟講咧，其實就係冇乜幫助嘅呢啲咁嘅論述喺個報告入邊嚇。 頭先我都同阿麥美娟傾過啦，咁啊關於嗰個上訴嗰樣事先，咁佢話咧就。佢哋都徵詢咗政府嗰方面嘅意見嘅，咁就話咧，就即使係上訴進行咧，其實都唔會影響到即係委員會作出呢個報告嘅決定咁樣。咁呢方面咧，就似乎佢哋都揾咗答案嘅咯。咁你哋覺得係咪都係要攞翻呢樣嘢出嚟，即係話希望能夠出翻個小組報告抗衡咧？ 嗱、我諗嗰、那個意見咧，即係佢可能問律政司攞咗個意見啦，麥美娟呢個委員會主席，只不過喺法律上嗰、那個做法係咪妥當嘅啫？咁、其實你睇翻呢一個委員會嗰、那個調查嘅過程入面咧，第一，許智峰議員係冇俾過任何嘅證供嘅親身，而當事人阿梁小姐咧，亦都冇親身嚟俾過任何證供嘅。咁、那個取證嗰、那個範圍，當然你有片睇嘅，咁我哋都睇咗嘅條片。咁、當然我哋即係亦都即係其他委員係按時個報告啦，寫咗出嚟啦。但我就覺得最穩妥嘅做法咧，都係。等埋呢一個上訴嗰個結果，但如果個結果都仍然係維持翻嘅，就算有啲些少改變都好啦。咁我哋睇你睇翻我哋個小數報告，其實都係即係大致上個方向咧，都係贊成翻個結論。就除咗嗰三點喺嗰、那個事實嘅一個考慮入面，我哋係唔係好贊成？咁其實整體嚟講，你都唔會話真係話我哋全盤否定咗個報告結論，只不過喂等多一陣，因為你喺個刑事個調查或者取證入面的確確喺法庭嗰個程序入面咧，係比我哋呢個調查委員入面嗰個取證嗰個謹慎程度啊，嗰、那個涵蓋面係廣闊好多嘅。 明白 ，Kenneth 麥家俊其實咧你頭先都講啦，即係其實可能法律上面咧，即係其實係我哋所講係即係最低嘅一個準則啦。即係我諗，如果想講話係公眾嗰方面嘅一個信譽嘅話咧、我諗你都會同意咧，就係、是、無論民主派或者建制派嗰邊嘅議員都要做得比較多啲嘅。咁喺即係而家個我呢個問題在於咧，喺個少數報告裏面咧，我就好想睇咧，就係喺許智峰呢個 case 同埋周浩鼎個 case 咧，暫且少數報告。嘅Dennis 郭榮亨咧，其實兩邊嘅少數報告佢都有寫嘅。咁其中一點咧，就係咧講緊咧，其實喺個搜證過程或者個聆訊裏邊咧，即係立法會內部裏邊咧，許智峰同埋周浩鼎咧都係拒絕作出回應嘅。OK， 咁、但係另外嗰邊嘅少數報告咧，Dennis 郭榮亨有份寫嘅，咁就係會講就係咁佢即係都唔嚟嘅話，其實講真即係相當之唔妥當啦，因為佢拒絕回應啦，亦都係成件事係顯示出佢冇個擔當啦，即係你哋會有呢啲咁樣嘅 comments， 但喺許智峰呢度咧，你就係、是。會好簡單去講緊嗰三項嘢，就係講緊係個司法程序上面，我明白亦都理解嘅，但就冇講到喺司法程序以外，對於一個立法會議員究竟唔出席聆訊嘅時候，佢嗰個嘅狀態，因為嗱而家冇得講嘅。頭先我問阿麥美娟嘅時候就係、佢可以話嗰份另外嗰個委員會冇參與嘅，咁但係而家少數報告裏面咧，你個同事阿郭榮亨其實兩邊都有參與嘅，咁你點樣去釐定嘅準則啊？ 其實撰寫報告嗱，我分翻工先啦。咧，即係郭榮亨係贊成我呢一個報告嘅，因為其實我諗佢即係不可能咁多時間係參與兩份少數報告嘅撰寫，而呢一個許智峰議員調查委員會嘅少數報告係我寫嘅，咁佢係過目咗嘅郭榮亨。咁即係主要我嗰個即係叫所謂始作俑者係我啦。咁其實因為我哋其實都係贊成。即係絕大部分對於調查委員會喺呢一個階段作出嘅結論咧，我哋係冇太大嘅意義嘅，即係對於許智峰議員。 只不過是不是在這個時間是作出這個結論，只不過是最大的考慮，就是 這個時間的考慮，這個時間的考慮其實關鍵在於什麼呢？ 都是法庭的判決，因為他的上訴他是完，如果是完全推翻或者是很大幅度改變了那個的裁決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可能真的要再看看究竟那個結論是不是對許議員公平啦。當然如果法庭大幅度都是維持返那個睇法，或者可能是很很小的不同的時候，或者改動的時候呢，其實那我們咪幾個月之後去發放這個報告囉。那這個只不過我對於這一件事的一個時序上或時間上一個不同的睇法。咁當然喺個取證入面每一段嘅結論我都有些少有三個方向有唔同嘅睇法。咁我就冇因為其實個取證嗰個範圍係比較窄嘅呢個調查委員會，所以我只不過係喺呢一幾方面度呢係有咁嘅唔同嘅意見。咁當然郭議員喺周浩鼎嘅調查委員會嗰度話，我喺嗰個調查委員會我都係一个证人嚟嘅，其实我有参与嘅。咁你睇返我证供入面，我对周浩鼎议员有唔同嘅意见㗎，或者係个睇法。当然即係调查委员会要係整体上睇晒咁多人嘅证供同埋证据呢，先至去作出结论嘅。咁 梁国昌话，但头先呢想问到其一个问题，就话呢因为两件案嗰、那个两件事件，嗰、那个当事人都冇出席嘅。咁如果许智峰呢，呢度头先你都讲啦，佢都冇出嚟俾证供嘅。咁譬如话你大家都系泛民啦，你嗰个同一阵营啦，咁你觉得佢应唔应该咁做呢？系咪应该出嚟呀？有阵时点解如果对方唔出嚟嘅时候，你就会谴责佢㗎喇。 其实第一样嘢呢，呢个调查委员会系冇任何嘅权力去传召任何人俾任何。 呢、這個明嘅，呢、這個明嘅，咁但係你希望話得到個公眾希望得到個真相啊嘛，或者你哋都希望即係嗰個議員係問責啊嘛。 同埋阿許智峯嗰個案件嗰個 case 有咩唔同呢？因為許智峯其實佢嘅案件係喺法庭度係一個公開嘅聆訊嚟嘅，其實。咁我諗許議員自己有自己嘅盤，而周浩鼎如果佢唔出現呢，我哋真係冇辦法去攞任何嘢，因為呢一單畢竟都唔係一個公開審訊嘅案件，只不過話周浩鼎議員有一啲嘅行為上係令到嗰、那個UGL 嘅調查委員會嗰個行事方式，或者嗰、那個公眾對呢個委員會嘅觀感係有嚴重嘅影響，咁所以如果周議員喺嗰個調查委員會度完全不出席不答問題嘅時候，其實都幾困難。但嗱，嗰個調查委員當然我係冇參與嘅，亦都唔知佢嘅進展係點，因為絕對保密嘅嘛，成個程序。但我喺呢一個嘅調查委員啦，即係許議員呢一個調查委員會入邊咧，就的的確確咧，就算許議員冇嚟到咧，我哋都睇到好多嘅直接或者間接嘅資料同埋證供，因為法庭上面所有嘅文件我哋都有睇過嘅，完全都有啊。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 梁繼昌 啊。咁啱啱同我梁繼昌傾到呢度啦。咁我哋啱啱同我哋傾嘅咧就立法會議員咧，佢參與個調查委員會嘅議員啦，梁繼昌傾嘅。咁原本咧佢就因為立法會嘅會議咧就唔能夠抽空啦，咁啊啱啱咧終於都趕得上啊，安排同埋傾咗關於呢件事件嘅。咁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再傾過關於另一份嘅調查報告。 喺開始時候都受到好多人抨擊嘅，都唔睇好嘅，無利可圖。亦都香港人使乜要跟你去旅行呢？又唔係唔識路。 香港人遊香港。 作為一個有經驗嘅領隊，又好冇經驗，第一件事入去俾人行先，第一步先問廁所喺邊度。 佢係第一代創意本地旅遊專家 Peter 哥哥黃思豪。 諗到冇諗咯喎，咁唔係冇得諗嘅喎，係你冇去諗啫喎，總有轉彎嘅空間嘅。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中國事跡。点点分析， 许章润俾警方啦捉咗佢走，就话佢涉嫌嫖娼。 刘瑞兆， 国内有一句说话：信我者娼，两个日嗰个娼；逆我者嫖娼。你睇下，如果讲贪官哦，佢有啲咩嘢嘅色情活动啊，老百姓倾向相信。当你去到一啲知识分子啊、意见人士啊，大家觉得你系屈佢嘅、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咧就另一件咧就立法會嘅調查事件啊，亦都發表咗個報告啦，就關於咧就係議員周浩鼎咧涉及呢個 UGL 嘅文件嘅。咁呢件事咧亦都發生咗喺幾年前噶啦，麥家俊啊，咁當時咧就咧就有啲證據顯示咧，亦都係睇得好清楚啦嚇。咁啊，周浩鼎嘅文件裏邊咧就有經過咗呢個特首辦嘅修改嘅。咁啊，結果咧亦都成立咗委員會調查啦。咁但係似乎咧就周浩鼎冇出席啦，就梁振英當然都冇出席啦。咁最後咧個調查委員會嘅報告咧就係即係出咗嚟之後咧，差唔多即係等於係即係唔能夠成立到啦嚇，即係整個調查。咁啊，到底呢個過程裏邊咧係發生咗啲咩事咧？咁或者同埋咧就大家咧對呢件事件咧有啲咩意見咧，都可以打嚟同自由風傾下嘅電話咧就18723111。咁我諗電話機旁邊我哋就請嚟咗咧調查委員會嘅委員咧，同埋咧亦都發表個小組報告嘅陶謹申咧，同我哋傾傾關於周浩鼎呢個嘅調查報告嘅。阿陶謹申你好， 你好陶謹申。 咁啊，你哋有冇邀请过嗰、那个委员？因为我哋系少数报告啊。咁你有冇邀请过阿陈丽谦主席或者佢哋多数报告嗰、那个？ 我哋所有都揾过晒噶啦，系揾过晒噶啦，都唔肯接受啊，系啊，所以就轮到你啦，而家。 唔紧要，唔系咁，我因为如果佢冇发，即系喺呢度发言咧，咁我觉得我就会可能需要即系。綜合翻去講啦，公道啲啦咁樣啊，冇就咁好簡單。其實那個事實咧，那個報告寫曬噶啦，咁就那個 facts 即係個事實咧，就其實係所有人都同意嘅。就點解咧？亦都因為咧全部用啲都係公開嘅資料啦。就包括尤其是係周浩鼎佢話佢同阿梁振英點樣商討，然後咧。就對面又有啲意見，然後改咗某啲嘅調查嘅範圍嘅修改，然後佢咧就接受咗，然後佢咧就同嗰個委員會提出，佢係副主席嚟嘅嗰個委員會，咁但係咧就冇講到咧，就原來佢接觸過嗰個受調查人啦，梁振英啦，咁而亦都咧因為秘書處咧就唔知點解咁眼利啦，就睇到咧。嗰、那个电即电子档案里面呢就有啲修改嘅一啲嘅追踪嘅一啲嘅历史，咁睇到呢竟然呢就原来系来自特首办嘅，咁当时梁振英系特首啦，咁所以周浩鼎亦都同意，即亦都系披露咗一个记者会呢就话系梁振英同佢联络嘅咁样。好啦，咁而家呢个事实就清楚㗎啦，咁其实就是个判断问题啦，可以咁讲啦。咁当然就个委员会嘅有七位成员啦，咁就有五位系可以话即系一般理解系建制派嘅同事啦。咁我同阿郭荣亨咧就系、是、民主派嘅同事啦，议员啦。咁咁啱咧，真系今次咧，大家嘅判断咧就佢哋五位咧就同我哋两位完全唔同啦。佢就认为咧。是完全冇事嘅，唔应该成立嘅。即係话佢究竟有冇歪离咗一个议员嘅操守啊，有冇呢係令到立法会嗰个声誉受损啊，究竟係做得係咪唔妥当啊，以致到呢令到呢会影响咗个委员会嘅公信力啊等等啲嘢呢。咁我佢哋嗰度五位呢同我哋两位啱啱就相反啦。咁佢哋嗰五位呢就有个主体报告就写咗佢哋嘅意见啦，咁我哋咧就发表咗我哋少数嘅意见，就咁啦，即系简单个事实就系咁先，咁当然啦，我嘅意见就讲翻啦，因为佢哋嘅意见就个委员会个报告又写咧，咁我嘅两位嘅意见咧就少数意见就系认为咧，就一个议员咧你去调查一个委员会咧，尤其是副主席周浩鼎议员，咁你就绝不能咧。就是话同嗰个受调查人呢就联络。以至到呢就係佢俾咗咩意见你，然后你就修改咗。虽然你话你係同意佢嘅意见或者被佢说服啦。就然后呢就将嗰个原本建议嘅调查委员会嗰个范围呢就更改咗。 係同一新闻，我哋因为呢个时间关系呢要听听新闻呢，就请你留一留步先好嘛。我呢人听完新闻之后呢返嚟再傾过。咁自由风而家傾緊呢就关于周浩鼎 UGL 文件嘅事件调查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涉及19宗的本地个案，包括8名港泰护老中心院友和员工。累计确诊个案1323宗，有6宗的个案怀疑涉及平石村宾记粥面美食和佐敦新发茶餐厅群组。其中一名55岁的士司机正在医院的深切治疗部留医。另外一名确诊女子在鲗鱼涌华南中心的百佳超级市场寿司档工作，有8宗的感染源头不明，有5宗的感染源头不明，包括住在慈政村的一名男子、荃湾湾景花园一名女子和港岛礼顿山一名男子。卫生防护中心说，不少本地个案找不到源头，担心若果有所松懈，个案会以倍数激增，相信是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的时机。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目前有4宗初步确诊个案，包括已经确诊55岁的士司机的太太和就读圣母书院的12岁大的女，一名到过哈萨克已经确诊女子的3个月大的男婴，同埋一名同确诊个案相关的58岁男子。张竹君又说，早前曾经向全港安老院舍进行过一次检测，在每间安老中心随机抽取3个员工做检测，全部人结果呈阴性。中心目前正同社署联络，向每间安老院舍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樽，俾医生在安老中心为院友检查的时候，为不适的院友收集样本做检测，希望及早发现个案。港铁决定今年全体员工动薪，但是会继续发放相等于 0.33 个月至 0.67 个月底薪的工作表现奖给表现优秀的员工，同埋相等于 1.1 个月底薪的酌情特别奖金。另外，今年亦都会向基层以至是经理级员工发放相等于 0.3 个月底薪的一次过特别奖金。铁路工会联合会一批代表下午和港铁管理层见面，得悉港铁计划动薪之后，工会代表提早离场以示不满。工会主席林伟强批评港铁去年有过百亿元的盈余仍然动薪，质疑港铁乘客量下跌和工程失误要由员工承担。工会将会尽快约见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期望当局厘清港铁的薪酬调整机制。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局正考虑排除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在 5G 网络建设。报道说政府准备跟随欧洲伙伴改变态度，但是没有引述消息来源。意大利政府和华为暂时没有回应。路透社引述消息说，政府层面正在讨论，说意大利外长和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上个星期会面，商讨包括华为的问题。意大利政府在 5G 建设至今未有排除华为的参与，但是有国会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说，意大利很有可能利用欧盟抗疫基金不使用中国技术的情况之下建网，对在欧洲建立 5G 网络的所有条件都已经存在。在天气方面，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秀茂坪道支路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秀茂坪道支路快线有坏车，龙尾观塘码头。 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在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較早前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間歇性封閉措施已經取消。另外，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浸會橋面，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麗晶花園，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受到將軍澳道壞車影響，現在車龍排到落去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月港湾，在新界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城门河桥面段仍然都是繁忙，龙尾去到马料水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学港铁站一段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之后提翻大家咧，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已经取消，而家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系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咁但系主桥嘅中快线咧仍然有车速限制下降噶，系车速下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会就提醒你揸车紧嘅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手下留情嘅何亨，我系葵芳村十一座居民。我最挂住嘅就系以前十一座下边嘅一档糯米饭，我哋每次咧都系买呢啲糯米饭，跟住咧就唔放喺口度住嘅，尤其是系冬天啦，放喺个手掌度捻下捻下，捻到变咗圆形之后，先放落口，但系未捻到个肚，已经捻到个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10,000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拿支票都得。登记期至出年年底，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风回来了，继续谈回关于周浩鼎涉及 UGL 文件事件的调查报告。新闻之前就跟陶谨申就是谈的，现在再继续接回陶谨申，就听下他怎样讲先。陶谨申你好。 是你好。 你好。 是啊，在我们的休息前那里，你又继续讲的就是为什么关于周浩鼎的事件你出了一个小数报告，是吧？是 啊，还有看法，是吧？讲的。 主要就是大家看法不同啦。咁我哋嘅睇法就好簡單。如果周浩鼎因為佢係即係做調查㗎嘛，咁佢仲咪佢副主席添啦。咁如果你同嗰個被調查人，即係嗰陣時就係梁振英特首啦，咁你就同佢原來係私底下呢就係、是、對嗰個調查嘅範圍呢，原來大家呢係喺度討論。咁然後你就話接受我意見，我話說服你，咁暗處進行。然后跟住咧，你就翻到嚟嗰个调查委员会嘅会议里边咧，你就话俾嗰啲委员听，或者比较公开会议咧，你话俾个社会听。嗱，我咧嘅意见咧，认为应该咁样咧嚟做修改。咁但系你就冇讲到咧，原来呢啲嘅意见咧来自梁振英。嗱，虽然我当退一万步咧，我当佢系话阿周浩鼎系话佢系接受咗啲意见，佢变成佢都同意嘅，咁即系唔系话被逼啦，唔系被阿梁振英逼佢啦，咁 咁我覺得呢個呢，因為成件事呢，當你如果係披露咗呢件事嘅時候呢，成個委員會或者公眾呢會好小心去睇究竟啊點解梁振英嗰個被調查人佢係要咁樣改呢，究竟嗰樣嘢係咪合理呢，咁就大家呢會謹慎同小心好多嘅。咁同埋呢就會透明好多嘅。但係我亦都諗唔明呢點解如果梁振英佢即係佢特首佢應該係有相當嘅公共政策或者呢啲嘅處理嘅呢啲嘅事件有經驗啦，有時同立法會個關係。咁佢一路又行會又議員曾經做過。咁佢唔會唔知㗎嘛。咁你係調查佢喎，係咪？咁你好啦，做調查嗰個啦。咁周浩鼎亦都冇理由唔知道呢呢樣嘢係應該係會你一可以你叫梁振英，喂你唔好同我講啦，你有咩你直情話認為個範圍有問題，咁你咪寫封信入嚟，咁你受調查人，如果你都有權去挑戰嗰個委員會嘅範圍啊，對佢公唔公道㗎，係咪？咁佢哋都要小心考慮㗎嘛。咁我覺得呢就成件事呢就變咗即係講得俗啲叫打龍通。咁然後呢就令到個社會啊對嗰個議員做調查嗰個呢就肯定嗰個期望呢就唔會係認為咁都係冇問題。 陶根生 都可以唔公開嘅咁樣。 係啊，陶根生，我引述下個委員會嘅報告啦，即係因為委員會嘅報告呢就係話呢就係認為冇足夠證據呢理據啊譴責周浩鼎㗎嘛。咁、那個報告裏面咁講啦，佢話呢就係、是、雖然呢佢有同梁振即係周浩鼎啊，雖然曾經與梁振英討論委員會嘅主要研究範疇，但係議員呢並無規則限制呢議員從任何渠道取得資料嘅。咁亦都冇禁止委員呢與證人呢私下溝通嘅。咁如果用咁嘅理由啦，委員會要報告嘅係佢嘅結論嚟嘅。咁你又點睇呢？即係話冇話唔得㗎喎，即係意思係咁同佢接觸嘅話，咁你個小組報告裏面點樣回應呢啲睇法？ 咁你話可唔可以同佢接觸呢？其實個規矩呢就冇一個所謂叫 hard and fast rule， 即係好嚴格嘅規定。不過呢你係調查嗰個人，OK， 佢係嗰個受調查嘅對象。咁你同佢接觸，咁就睇下咩接觸啦。但如果你同佢接觸係有關嗰個調查嘅範圍，即係話嗰個係主要重要嘅內容嚟㗎嘛。咁你點可以同佢接觸呢？咁呢個係嗰個公眾期望一個議員啊，係唔可能係咁做嘅。你唔同話你有第二啲情況，同譬如你好簡單，你話啊，我想起多啲房屋。咁嗰陣時佢係特首啊嘛，咁你係作為議員，你同佢接觸，你梗係可以同佢接觸啦。咁就如果你關於個委員會調查嘅範圍，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隱含嘅意思嚟㗎啦。就算唔係明示啊，都一定係隱含嘅意思，或者你要起碼避免，或者甚至呢你就算唔覺意接觸咗啊，你其實啊都應該盡量係令到個其他委員會相信你係比公正更公正㗎嘛。呢個係嗰個基本嘅要求嚟嘅。 咁好啦，你如果咁讲嘅话，你少数报告里边咧，其实你觉得最重要嘅一个关键点啊，即系唔同意委员会里边认为系件事系冇问题嘅。咁你哋觉得成件事里边咧，你哋觉得有问题咧，当然系在于边部分啊？ 在于个问题就系、是、你周浩鼎嗱，而家唔系讲查梁振英啊，而家呢个委员会我哋唔系查梁振英，系就周浩鼎作为议员究竟有冇问题？咁佢嘅问题系咩咧？就系、是、第一。佢冇拒絕梁振英接觸佢，而係關於呢個委員會嘅調查。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梁振英真係接觸咗佢，就減聲啲嘢俾佢。佢應該咧就係、是、通知嗰、那個委員會，就話收查人偷寫個 email 俾我，認為應該咁改，我就俾大家你哋一齊去討論佢接唔接受佢，或者唔應該咁改。OK， 第三。佢錯咩呢？就佢錯在呢，佢寫俾佢，佢唔通知委員會不特使，仲要同佢討論完，大家你來我修改完啦，就冇通知個委員會，佢有參與個過程。第四，佢錯在呢，就係、是、咁樣，大家同佢傾完喎，同梁振英打完龍通喎，傾完嗰個 final 喎，然後呢就 send 返俾個委員會，而係冇通知個委員會，佢原來呢個係經過同個受調查人討論嘅結果。 咁我覺得呢個四點咧，係冇辦法作為一個委員會啊，或作為一個議員，係個責任對個委員會咧嗰、那個誠信、透明、公正呢啲全部標準咧都達唔到咯。 明白，唐先生啊，頭先咧，我哋由六點幾開始咧，其實一直都討論緊兩份報告，即係我哋啱啱就傾緊周浩鼎呢一份啦。咁啱啱可能如果你聽我哋之前嗰啲，其實我哋都有去討論你黨友啊許智峰嗰個嘅報告嘅，都係嗱兩份報告裏面咧，嗱咁當然啦，即係個委員會裏面都係建制派嘅即係議員係佔大多數。咁咧喺許智峰嗰度咧，佢哋咧就寫得好清楚啦，就係認為許智峰咧，即係嗰個行為咧，就係令到市民咧會對立法會嘅聲譽咧係受損嘅，即係令到佢哋對個立法會嘅信任係會減少咗。咁咧民主派嗰邊嘅報告咧就寫咧就係不盡同意，即係裏邊而家委員會嗰份報告裏邊嘅內容。咁而家你哋亦都係咁樣做。我哋有個問題好簡單嘅啫，就係你哋嗰條 line 啊，即係我哋一直喺度頭先啊唐韻生你講咗好多係關於點樣去 draw 條 line， 即係講你畫條線。應該一個議員喺一個委員會裏邊，或者係點樣喺個立法會裏邊咧，令到有公信力啊嘛，係嘛？咁你點樣去評價呢兩件事件？嗱，民主派上面嘅立場咧，當然頭先我哋都有問過啊梁繼昌啦，佢就話唔係都唔係話完全唔同意嘅，有少少啫咁樣。可唔可以再清晰啲去講一講？其實無論民主黨又好，或者泛民又好，對於一個議員啦，唔好話佢係許智峰定還是周浩鼎啦，你哋點樣畫嗰條線，話俾市民知，如果過咗呢條線咧？就是一個不恰當的嘢嚟㗎啦，無論點樣都好咧，無論係泛民又好，或者係建制都好，我哋都是要譴責，我哋都是要不提倡呢樣嘢嘅。可唔可以講一講？ 嗱，我咁咁啦，最緊要我哋考慮兩個層次嘅嘢嘅。 係 第一樣咧，就係嗰、那個佢某一個行為，譬如某一個行為，究竟我哋認為咧有冇唔妥？ 係 OK。第二個層次咧就話、是，我哋應該點罰佢？譬如話，我哋係咪應該如果夠三分二？嗰、那個其實就係話咧，要遞奪褫奪佢嘅議席。OK， 嗱兩個好唔同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個委員會佢做一個行為，你話佢完全冇錯，咁第二個行為就係、是、如果佢有錯，不過咧我到投三分二夠唔夠嘅時候，每一個議員投個 yes or no 係認為應該褫奪佢議席。 係， 咁呢個兩個層次。嗱，我就因為我。真係冇辦法能夠，我哋民主黨咧係選擇唔參與調查許智峰嗰個嘅。 嗯， 咁我 都明白嘅。 其他人去評論，即係雖然佢係泛民議員，但係起碼佢唔係我哋黨啊。係，咁我哋講唔參加嘅。咁而家咧，周浩鼎呢個咧，我講翻呢個，我覺得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是、第一，而家多數嘅同事咧，建制派嗰邊咧，認為佢呢個係完全冇問題。 嗯， 我覺得嗰個問題就係在於呢度。 嗯， 係。至於你話咧？跟住之後，你 put 俾即係俾嗰個70個議員話，究竟有幾多人係認為應該褫奪議席，或者唔應該褫奪議席咧？嗰度咧有另一條線嘅。 嗯， 但係而家我最覺得最即係有少少覺得好大問題嘅地方咧，就係如果覺得咁樣嘅打龍通啦，我直接啲講啦，我費即係我詳細講咗個事實啦，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咧。好啦，死啦嗱，你又變咗定咗個標準咯。 嗯， 個標準係咩咧？最慘呢個多數報告嚟噶嘛。咁即系话多数嘅议员，起码呢一届嘅立法会，就认为原来一个调查嘅议员，负责调查议员，同嗰个被调查嘅对象咧，系可以咁样大家倾完，然后改完啲嘢就秘密咁嘅提出咗咧之后咧就冇讲俾人听，完全系唔系阳光之下嘅咧，咁原来系冇问题啊，咁死啦！如果你以后同样做嘅议员，系咪应该都冇问题呢？我就觉得呢个先系最大问题咯。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你。 但系我哋去唔到第二个层次，就话每一个议员自己选择应唔应该褫夺议席嗰度咧，可能系有，我都尊重。如果有人认为呢个唔系咁严重咧，可能唔应该褫夺议席嘅。 嗯， 但系已经冇得咁样做，因为佢系完全冇问题。系咁 样。好啊，明白啊，唔该晒陶谨申啊。咁陶谨申咧就系调查委员会嘅成员嚟噶，都系亦都发表呢个小数报告啦。咁、关于讨论呢个话题嘅时候，都曾经邀请过咧，关于周浩鼎呢个 UGL 调查嘅委员会嘅主席啦，同埋其他成员啦。咁包括咗周浩鼎本人咧去回应个事件咁，但系佢咧就都唔接受访问啊。 系。 咁好啦，咁啊倾到呢度咧，就有位听众李女士咧都打通咗自由风咧，想发表下意见噶。李女士你好， 你好李女士， 你好啊，咁我就觉得咧，佢哋两个都好唔啱嘅，两个都错。 嗯， 许志峰咧就错在鲁莽。 系。 但是如果是周浩鼎的话呢、 嗯、 陶谨申讲得很客气的了，我觉得他是熟悉、 嗯嗯、 因为周浩鼎本身是一个律师、 嗯、 而律师去做一些这样的行为的话呢、 嗯、 那就不算熟悉，你自己已经是调查委员会里面的人， 即是本身有个专业的精神和资格的在这里的、嗯、 是吧，而你又用律师的资格去帮人家去、嗯、你知道律师啦，弯都咬到直的嘛、 嗯 咁你仲要咁样去做嘢法，仲而家话冇事添，咁、 嗯、 即係摆到明呢、這个建制派係乱嚟，好啦，而家已经係乱嚟㗎啦，个社会而家乱晒㗎啦已经，咁仲要咁样，咁我哋讲咩一国两制啫， 明白， 一国一制都不如啊，你知唔知啊，而家我哋啲上面仲夹仲惨啊， 好唔该晒啊李女士啊，咁表达得好清楚啦，咁到咗两份报告，两个调查报告点解唔同呢，即係或者係即係点解会有咁嘅结论呢，咁尤其是係周浩鼎即係关于 GEO 嗰个事件呢，咁委员会呢就係好清楚地讲呢，就话佢哋发现呢就係、是认为係冇足够嘅理据啊去谴责周浩鼎嘅，咁啊，但系咧，其实当事人咧，即系包括周浩鼎啊、梁振英都冇出现过去接受佢哋嘅即系质询啊等等嘅，咁啊，到底凭啲咩特别嘢咧，或者系啲咩咁嘅理据咧，系作出咁嘅结论咧？咁当时我头先都同啲嘉宾倾咗啦，咁好啦，咁我哋个讨论咧，麦家俊大概都要到呢度啦，咁啊，稍后翻嚟咧会再倾另一个话题，咁啊，先休息一阵先。 好，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南极。 正所谓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啊，著名嘅写摄人 Celia 郑国恩就做得到啦。 Celia 十年之后第二次踏足南极，究竟十年南极几翻身，转变有几大啊？ 佢更加有机会与鲸同行，一个朝早就同几十条鲸鱼最亲密接触。 哇！ 想知道系啲乜嘢，就要听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想傾另一個話題啦，麥家俊。 好， 咁咧就想講下關於國安法之後實施之後咧，咁啊社會上都好多爭論啦，尤其是關於學生啲校園一啲嘅行為啦嚇。咁啊包括咗校園裏邊咧，就譬如係可唔可以奏唱一啲有政治色彩嘅歌曲咧咁樣嚇。咁、 嗯、 但係到底邊啲先叫有政治色彩嘅歌曲咧？咁可能都有啲爭議嘅嚇。咁啊教育局局長啊楊潤雄咧就呼應啲議員嘅依個書面質詢啦嚇。咁佢最近講咧就話咧，其中一首咧經常都即係喺反修例之後唱嘅叫《願榮》。光归香港咧，就带有强烈嘅政治信息。咁认为咧，同社会事件啊、暴力以及违法嘅事件咧，有密切嘅关联啊。咁学校咧就绝对唔应该让学生嘅校内咧系奏唱或者系播放嘅。咁啊，对于个咁嘅决定里边咧，就大家有啲咩意见咧，或者系想参与讨论咧，都可以打去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电话咧就系18723111。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咧就系同我哋接通咗咧，就立法。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咧，咁今次佢都喺立法会里边提出呢个话题噶。叶建源你好， 你好叶建源， 系你好， 系啊你好啊。咁啊杨润雄咧就答咗你个问题啦吓，咁佢就咧认为就唔应该咁做嘅吓。咁你自己觉得从个教育界或者系嗰个学校管理里边嚟讲咧，即系如果系政府或者系教育局咧作咗咁嘅决定咧，其实第一就即系你哋会点应付啦，或者学校嘅管理嘅时候咧，到底校长又容唔容应付啦？咁你自己初步点样反应啊？ 如果佢做咗咁嘅决定嘅话咧，咁啊即系佢又用一个。即係正式嘅方式，即係通知話咧，咁學校都會好困難啊，因為咧就即係大家知道即係一方面可能有個別嘅學生佢有咁嘅期望，有咁嘅要求啊，咁但係咧就即係教育局又有另外一種嘅要求喎，咁兩者之間咧就會令到學校咧就夾咗喺中間嗰度咧，就令到學校咧係好為難嚇，咁你話喂我用一個好高壓嘅方式。去即係壓制啲學生唔俾佢唱啊嘛嚇，咁你又未必能夠講得到一個好嘅理由出嚟。咁嘅時候咧，就即係到時可能學生嗰個矛頭就會指向學校，或者社會人士咧亦都會指向學校。咁但係學校就其實好無辜啊，因為佢都自己本身唔係即係想咁做，可能亦都違反咗學校自己本身一路以嚟嘅做法。咁我哋教育界咧一般嚟講都唔覺得係。 用禁止的方法咧，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嘅。如果有學生想去表達佢意見，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即係應該同佢咧係有一個溝通啦，輔導佢哋啦，或者聆聽佢哋咧，佢哋可能亦都有啲好嘅睇法都未定嚇。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政府呢個咁嘅態度咧，係會令到學校咧係夾咗中間去，係好為難。 嗯，阿葉冠賢啊，但咧有啲唔同啦，而家形勢就係話咧，之前咧就學校裏面譬如有一啲譬如播放係啊有政治意味嘅歌啊、捉人煙啊等等咧，就希望表達個政治訴求啊嘛。咁、但係咧最近咧發生咗嘅事咧，就通過咗或者頒布咗呢個國安法啦。咁有咗呢個法之後咧，就複雜咗啦，因為咧就有啲規定咧就話唔准咁做，就有啲行為又唔得嘅。咁喺學校裏面咧，就校長變咗就係按照你頭先講嘅講法咧，就個壓力再嚟多一重咯。因為有呢個法律之後咧，你都要考慮一下咧，譬如學生嘅利益啊，或者學校裏面係咪能夠足夠保護到譬如先生學生咧？因為如果譬如話真係觸犯到某啲法例嘅時候，可能真係會被檢控啊等等嘅。咁喺咁嘅形勢之下，你哋嘅考慮又會係點咧？即係應該點樣處理咧？係咪真係更加複雜咗咧？令到而家嗰個處理嘅方法？ 的確是複雜了的，即是正如我剛才講，學校呢就會夾了即是比較急心病咁樣的一種的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即是最好的方法當然就是即是政府不要即是加一個咁大壓力呢出嚟啦。咁我亦都唔知道而家政府本身呢係咪都喺急心病中間啦、即係佢呢個呢咁如果佢係即係變咗即係一層一層咁將個壓力壓落嚟嘅話呢，就會好難搞，尤其是你好啦，禁一手，咁你會唔會有第二手呢？第三手呢？第四手呢？咁如果即係涉及到有政治嘅色彩嘅，就唔唱得嘅。咁你條線係好難畫嘅。我今日都講過一啲例子，譬如話有啲學生即係或者喺學校裏頭咧，而家有啲聚會咧會唱歌唱中國嘅。咁其實都有政治色彩嘅喎，又或者係好多時候喺一啲示威嘅場合咧，咁有啲人士咧就會唱呢、這個海闊天空嘅咁嚇。咁、海闊天空可能本身就政治色彩唔好強，但係佢係今日楊潤雄嗰個答覆咧、就會話喂，佢係牽涉到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啲政治行動當中嘅咁啊，咁都係有問題嘅話咧。咁、海闊天空你係咪要禁咧咁啊？咁又或者以前咧係美國咧民權運動嘅時候好興唱呢個 Visual Overcome 嘅，咁 Visual Overcome 係一首好勵志嘅一首歌，我覺得即係我中學嘅時候學嘅，咁咧就咁係咪唔唱得定係唱得咧咁啊？咁呢啲好難畫，即係畫嗰條線嘅。 咁既然我想知咧，我想知實際上嚟講，因為其實你即係你喺立法會度都有動議去傾啦，咁但係實際上都知道，即係而家國安法裏邊咧，其實立法會冇咩作用嘅，喺即係佢點樣去做呢件事。咁實際上，如果你作為教育界嘅立法會議員，你都多次講就唔希望政府咁樣做，咁你會唔會尋求喺立法會以外嘅方式係同即係政府或者相關人士去傾呢樣嘢？因為頭先你講嘅好多嘢咧，唔會冇可能發生嘅喎，係咪？的而且確係有可能發生，咁點處理咧嚇？ 我諗我都會喺其他嘅方式，喺我能夠做到嘅方範圍裏頭咧都做嘅，即係譬如話即係同教育局嘅官員，我哋都會有溝通嘅嚇。咁咧，我哋即係除咗係喺立法會正式嘅場合，咁啊其他方式咁啊，即係大家傾下。咁 佢哋嘅取態係點樣咧？而家 佢哋嘅取態，暫時我未有機會咧，係就住呢個問題咧，係同佢哋傾嚇。咁稍後希望能夠即係傾得到啦。咁但係我諗呢個問題咧，可能亦都涉及到更高層。咁講更高層，我又未必即係有好多嘅機會能夠同佢哋咧就住啲問題去講。但係我覺得。即係個問題就係佢哋係咪想將個問題惡化咧，定係希望能夠咧係即係可以好好地咁解決？其實學生有意見，我覺得聽下係即係一個好正常嘅做法。即係你下下都係咁滯咧，其實你係只會將個問題更加激化嚇、即係呢個唔 係 一件 意見人，但係你係代表教育界啦。咁譬如話，如果有教育界，你哋啲同工啊、校長咁，你揾你即係要諮詢意見嘅，咁你其實可以俾到咩意見佢咧？而家咁嘅階段之下。應該點做咧？佢哋， 我覺得即係嗰個意見咧，就應該同你頭先所俾我意見一樣。大家咧爭取多啲機會咧，係向不同嘅即係人士咧，係同佢哋表達。呢、這個做法咧，即係你正重視啲同學嘅意見，聽佢哋意見，定係你要鎮壓嘅？即係嗰啲學生嘅意見咧，係完全兩個唔同嘅做法嚟嘅。即係亦都我覺得，即係校長老師咧，應該將自己嘅處境咧，都表達俾。 有關人士知，可以俾其實你 好啊，咁我哋時間都如果夠啦，唔該曬葉劍賢啊。